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08啦，而家啱啱啊6:09，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咁啊白健浩同你睇住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今日啦，咁啊嚟到2020年9月26日啦，咁啊好快脆啊，亦都咧就系会去到今个星期啦，比较上简单啲啊，因为咧有两日嘅公众假期，分别咧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啦。咁啊，你会唔会有啲嘅筹谋啊，有啲嘅谂法喺呢几日嘅时间入边咧，可以过一过咁样，令到你可以快啲啊，有多啲唔同轻松嘅时间咧，咁样。而家咧就係8月13日，好快就係8月15日啦，係咪？咁啊，10月1日嘅時候有國慶，亦都係中秋節，咁啊好快脆啊，大家又可以歇一歇啦。今個星期過得咧，希望大家都係個感覺都係覺得係過得簡單啲、輕鬆啲啊，可以俾大家唞一唞，咁啊最好啦嚇。直播室入邊繼續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你。 晨光每日一格。 人的成长经过几个不同的阶段，我们人生可能匆匆几十年，相比起宇宙来讲，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蝴蝶一样短暂。好像蝴蝶一样短暂，但是其实可以是美丽。经常都说到时有罪，有时命运就好像我们走过一个又一个的高山低谷一样。今日当我们去到这个低谷的位置，你不需要去到担心，不需要去到踌躇，不需要发愁，是因为证明你现在正在蓄势待发。当你有一个高峰行到下去一个的山腰山脚的时候，其实迎来很快脆的又会攀上另外一个的高峰。好像我自己上今年年头的时候曾经去过大屿山一个地方九牙岭咁样。九牙岭有四只即是俗称叫做九牙咁样。咁你要喺一个 trip 入面一个旅程入面叫做登晒四个九牙，你就需要上到第一转就上到700多。然后就再落去都系落返水平面，然后再上700多。咁700多米，咁所以成个过程其实系辛苦，系艰辛。咁但系亦都明白，当我哋落去可能去到低谷位嘅时候，亦都证明我哋需要蓄势待发，因为我哋又要再攀上另外一个唔同嘅高峰。如何拍摄你也入戏，如何叫你 色，还是太艺正激？要是完全忘了姓氏，也没有本身的名字。纵其日神情和语气，无字暗语，你一生中有志，我要你用意。你说这声音播着你，恋心花也是你，风之沙也是你，怎称呼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你那里是蝴蝶，仍然飞不飞一样美。呼吸机也像你，早有心更像你，这称呼配合你再互相和当戏，改得多么入戏。养分和露水才伴我前生欢乐，其实你是伴伴在不要近，是人是物仍然维护你，代号亦是任我改，我要你拥护你。你说这声音可着你，怎称呼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你那里是蝴蝶，仍然飞不飞一样美。呼吸机也像你，早有心更像你，这称呼配合你想换上我当起，改得多么入戏。 这首歌曲来自谢霆锋，《玉蝴蝶》。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好多人咧都中意听音乐，音乐咧有好多唔同嘅演绎嘅方式。所谓演绎嘅方式，可能音乐系用唔同嘅乐器去到伴奏，用唔同嘅乐器敲打出，或者就系弹奏出、拉出一啲我哋赏心悦目嘅音符、旋律。其中一样我哋好喜欢嘅就系钢琴啦，我自己都好中意啊。钢琴咧系一种键盘嘅乐器啦，噔噔噔噔噔。在十八世纪以来，咁啊，无论系欧洲定还是美国，其实钢琴一直以来都系屋企啊，好多家庭入边嘅一啲叫做乐器嘅。估唔到啊，嗬！咁啊，人哋可能地方大啦，咁啊，亦都可以挤一座嘅钢琴喺度。啊，钢琴咧，其实发明嘅时候咧，都系一种好似而家咁嘅样式嘅，至今已经有三百几年嘅历史啊。当然啦，钢琴就唔系啊。成千年历史，虽然佢只系得三百几年嘅历史，但系佢可以创造出咧就好多精彩嘅乐曲啊！呢个咧都系不争嘅事实嚟噶。啊，当其时咧，一位叫做巴尔透洛奥，咁佢咧就喺1709年制作咗咧就系一种增加咗咧就系击锤装置嘅叫做键盘嘅乐器，就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嘅琴弦啊震动嘅感觉一样。啊！直至到手指离开呢一个琴键嘅时候，咁啊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喺度。啊，佢系制造咗咧第一台嘅钢琴啦。喺佢手上边设计钢琴咧，其实即系不断演化、不断进步，有成二十几台嘅钢琴噶。啊，不过咧目前咧即系只系留翻咧好似三台嘅呢一个钢琴喺世界各地唔同博物馆嗰度啦，睇你有冇机会见得到啦。都系讲紧咧，譬如1720年啊、1726啊、1722年。 呢啲嘅日期呢啲嘅時間咧，去到製造鋼琴，而家都已經2020年啦，係咪都真係有幾百年嘅歷史？以前嘅鋼琴同而家嘅鋼琴可能製作上咧大同小異，但係所入邊用到嘅唔同嘅材料啊，呢啲唔同材料亦都可能咧會影響到就係嗰個嘅叫做鋼琴方面咧有好多唔同嘅聲音。或者有啲人會覺得以前嘅鋼琴有一種特別嘅味道喺入邊，特別嘅韻味啊，令到人聽落去嘅時候咧有一種舒服嘅感覺嘅。咁啊，唔知道你又中唔中意鋼琴帶俾你嘅聲音？每一次聽到鋼琴嘅聲音，就好似去到一個仙境一樣咁樣嘅感覺咧。係嘅話都唔錯啊，因為你揾到屬於一個自己嘅仙境，揾到一個去自己仙境嘅方法。 特別真的我可以唱。太健稳的交我跪着，太绷紧的脑部何时又烦恼着？你可知这个地球上有千亿种怪异模样，发出手管照着迷幻高频抽出。说过去那说收心奇香，这个你发觉有麻瓜演奏一场，今宵我这岁数爱幻想，你却变作幻石心不知。 首歌曲《特伦斯梦游仙境》，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开始学煮餸，定还是你已经系厨艺嘅高手呢？原来唔同嘅肉类啊，当我哋处理嘅时候，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去到判断佢或者处理佢。好似鸡肉咁样啦，当我哋选择鸡肉嘅时间，可以先睇佢嘅外表嘅颜色、肉质、气味、骨头嘅状况去到判断。咁例如系点样咧？嗱，鸡肉啊，鸡皮要绷紧嘅。 平滑嘅，肉質有彈性嘅，咁而且咧啲肉質仲呈現少少嘅粉紅色，仲要咧就係冇不良嘅氣味啦，亦都冇見到只雞咧係譬如骨折嘅情況啊。牛肉都是一样的，咁挑选牛肉咧都是要从它的外观咧去到咧就系审视一下，咁知道咧到底啊哪一种嘅牛肉咧先至叫做系靓嘅，咁颜色方面呈现一个鲜红色啦，都是没有特别嘅异味，亦都没有过多嘅血水渗出嚟。猪肉方面咧亦都要找一啲咧就例如是淡粉红嘅或者玫瑰红嘅，闻起上嚟咧系一种天然嘅味道，亦都冇黏液啦，渗水是少的。去到鱼方面咯，咁除咗要留意咧，就系表面是否完整之外啦，肉质系咪有弹性啦，仲要留意例如鱼眼系唔系有啲微突透明，黑白系咪清晰，有冇过分嘅一种臭嘅鱼腥味咁样。啲鳞片咧最好咧都系唔好脱落嘅，咁样咧就会感觉上咧会好啲啦。都系啊，同猪肉一样咧，就冇黏液啦，冇嗰啲黏液啊，亦都咧就系冇嗰啲叫做血水咧就出嚟嘅。每一种嘅肉咧，我哋都可以咧就系譬如用急冻嘅方式去到处理，咁但系当你溶雪嘅时候咧，就可能要花啲心思，咁啊留意住，千祈唔好喺室温嗰度咧储存得太耐，如果唔系咧，好容易你拎咗出嚟之后又会咧就系变翻坏噶啦。之后又储存得好嘅，咁啊嚟紧啊中秋节咧，大家就可以煮翻餐好餸啦。 心中那裂痕，随之将身体解剖。得你碰巧经过，送上奇异花朵，样子不错，也不失，也不过，将孤单的我带入了幻觉。如果风岛中有你伴我蹉跎，我算不。好抱月光，将今天痛快活过一旁，把死也淡看，旷野中十方，尽管知道这事太肮脏，还任由爱盛放，也许这生活都很脆弱，到周遭要寄托，逃避过来换新的躯壳。

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嘅家居环境系咪适合养宠物噶？你有冇时间陪佢呢？愿意悉心照顾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系咪同意？ 我知道，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嘛？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 上 pets.gov.hk 睇下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 晨，第一线。 早晨，各位听众，6:35的时间，咁啊，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当然啊，白元浩啊，紧守住自己岗位，喺早上嘅时候一样咧系喺直播室嗰度准时出现。咁啊，我都可以啊，咁啊，相信咧今天可能要工作、要翻工、翻学嘅你都要加把劲啦啊，我都做到嘅。咁我相信其他人都一样咧系可以准时咧就系就位嘅，咁啊唔需要太担心。咁啊，今日啊，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86%嘅。空气方面就一般啦，咁啊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咁啊，原本系谂住啊，可能星期四嘅时间啦，有国庆，亦都咧就系有呢个中秋节啦。咁啊，蓝月亮，咁啊蓝月亮就系一个月入边竟然间出现两次嘅。月圆啊，15咁样，咁啊都系好特别嘅一个时间嚟嘅。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把握啊休息嘅时间。而家咧喺未休息之前，就要把握工作同埋学习嘅时候啦。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冇錯啦，咁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分別就係十一國慶以及中秋節翌日嘅假期。咁康文署都即係要睇睇啦，啊，有啲呼籲嘅喎，呼籲市民咧就話慶祝節日之餘，咁喺康文署轄下嘅場地必須遵守限聚令，咁以減低咧就病毒喺社區傳播嘅風險。同時啊，切勿煲立或者放孔明燈。每一年咧，當放孔明燈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就諗住啊，我冇乜嘢啫，附近都係高樓大廈咁樣。都唔會燒到個山頭，如果你咁諗嘅話咧，就係錯誤嘅第一步啦。咁啊，孔明燈有陣時你都唔知佢飛咗去邊。咁啊，有陣時因應住風向，或者咧有陣時嗰啲譬如季候風咁吹過嚟，其實啲風咧係可以吹到個孔明燈好遠嘅。咁所以咧就一定要留意住啦。咁山火咧就好麻煩嘅。咁啊，消防員亦都救嘅時候咧，需要施展渾身解數，亦都可能影響到佢哋嘅生命安全啦嚇。咁啊，煲立都係啦，咁啊亦都唔好煲立，咁影響到自己即係。成日都话噶啦，煲立咁危险嘅事，其实煲嚟做乜嘢咧？咁样嗰个意义都不大，咁所以直头唔好做啦吓。佢哋更加话到啊，会星期四、星期五啊，咁啊加派人员喺辖下嘅场地嗰度巡逻，呼吁啊在场人士必须就遵守有关禁止喺公众地方进行一啲叫做法例指定人数嘅群组聚集同埋佩戴口罩嘅规例。如果发现违规咧，有机会会票控噶。 仲有话到啊，咁如果大家中意，譬如中秋节啊，喺个月光下低啊，点几支蜡烛嘅话咧，咁啊蜡烛都系一定要放喺呢个铁罐或者非易燃性嘅器皿之内，咁啊以及咧就收集翻呢啲蜡烛嘅溶液。香港有好多唔同地方，特别系偏向郊外甚至乎郊外嘅地方咧，每逢中秋节咧就最麻烦，因为完咗之后咧，成地都系蜡烛，咁所以咧都要不断奉劝大家，即系为己为人。唔好諗住自己，哇！我點蠟燭係好開心嘅，咁喺個石屎地上面點，人哋要用個鏟咧幫你鏟翻走嗰啲蠟咧，其實係好辛苦嘅一件事嚟嘅。咁啊，你慶祝呢一個節日開心，但千祈咧就唔好做過多嘅事情，或者影響到其他人咧，咁樣先至係叫做真真正正過咗一個快樂嘅中秋節。每逢咧就中秋節完咗之後啦，無論喺山景都少啲嘅，咁但係例如喺譬如大美督嘅堤坝，又或者係一啲郊野公園嘅燒烤場地，都會見到遺留咗大量嘅垃圾之外，仲有大量嘅蠟啊，即係都係遺留咗喺度。啲人點完之後，甚至乎見到有啲煲蠟嘅痕跡，即係嗰啲鐵罐煲過黑曬、燻黑曬咁樣。咁呢啲都係唔好嘅事嚟嘅。咁既然有假期，大家應該咧就係把握啊，好好地喺假期嗰度咧就係舒服下、玩下、輕鬆下。但係咧就記住，千祈就唔好留翻低好多嘅手尾啊，要人跟。咁樣嘅話咧，咁真係大错特错啦。就算你自己过得係一个开心嘅节日都好啦，你嘅节日过得开心，但你已经变成一个完全冇意义嘅节日，呢样你就要留意一下啦。 天气好形势不好，恩宠赞美没有令我很自豪，然后我不见不理人，瞒住我这刻感觉很燥，觉得倾诉拥抱太恐怖，难道远下去人间真的会了解我？很想问为何难过，很想呼救，情绪极度无措，是孤独还是失望，还是被世界折磨？假使我仍未够好，你不要叹气我好吗？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普天下病人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不会死才是胜利，跳出那角落里独自的预期，其实我很好奇，真好奇何时要炫耀这种心地，我只知道今次我比你了不起，随便笑下去，喜欢的可以重伤我，无数我在这边陪你寂寞，当你再哭也没结果，找不到那心理药方，别遗忘还有我，同样在那些阴影跌下过。在我附近，当我未抚平情绪，别嫌我吧，难道跳下去人间真的会痛惜我？当黑夜又来烦我，很感激你陪我席地而坐，幻想自由地生活，其实兴趣不可，假使我仍未够好，你可会爱？ 以重伤我。普天之下病人无数，记住你心还有愿望。 张涛的作品《孤独病》，节日期间希望大家都是开开心心，跟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在这个节日里面欢聚，以及就尽兴感就最好了，不要在这个节日里面倍添忧愁，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 QL 入边啊，我哋今日朝头早个呢个咩 QL 陷阱啊嘛，有陷阱嘅时候咧，唉唔觉意踩到，踩到嘅时候咧，个人咧容易颓，颓又点咧？翻到公司日生夜生，唉唔得噶啦，唉我死啦，唔掂啊，搞唔掂啊，唉冇啦份工啊，唔想做啊咁样，唉公司啲人个个好多是非啊，唉老板针对我啊，喂全部都系负能量嘢嚟噶，即刻揾翻我哋嘅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 Vince 出嚟先，早晨 Vince。 早晨啊，喂你头先讲到即系我忍一下，你讲得非常之好，即系我成日都信到碎，不过有时你知我做 HR 咧，咁有时都会成为咗啲同事嘅选话，代表我唔中意做。 你根本就系日日就系听同事呻、啊。 即系系啦，嗱，因为我工作所需，作为同事嘅树窿，成日听到同事呻啊，或者有啲咩事都好，同事都系同我分享啊，你可能投诉又好啊，咁其实。同每一間職場咧，都真係總會有啲比較負能量或者比較負面嘅， 咁 冇法嘅，天生嘅。 永遠都有幾個員工咧，長期係生嘅喎，即係日生夜生，跟住喺度埋怨啊。抱怨啊，又覺得自己懷才不遇啊，成日喺度一句説話掛住喺口邊啊，你真係聽好多。唔系咁嘅，咁咩唔系咁一件事，根本就系咁啊嘛，好多时 系啦，又或者边有理由咁样噶？哎呀，又系咁，哎呀，冇办法，哎，冇希望噶啦，都系咁样噶。 哇，呢啲负能量员工有冇办法激到佢啊？俾啲 tips 出嚟啊，边时？ 喂，我想讲咧，即系其实我成日听，即系我哋自己围内有时同门经经理又讲，或者我哋自己都讲咧，即系其实好啦，听完同事呻完又呻，呻完又呻，日复一日咁样呻咧，其实我哋最后都会咁样讲。佢真係即係得個信字嘅啫，我哋通常第一個反應就係、是：咁又唔見你走咁辛苦啊！所以有啲心裏邊嘅説話啦。 喂，你講呢句説話，我都有喺心入邊講過。有啲同事日生夜生嘅時候，我都心入邊講咗句：咁你唔走係咪先？ 係啦， 仲留喺度做咩啫？ 佢留得喺度就自然有留得喺度嘅原因啦。咁佢信係即係佢嘅性格方面。所以咧，我哋要講咧，即係嗱，當然好似我咁，我工作需要，我冇得避啦。即係我係要面對住，我係要幫手吸下呢啲咁嘅負能量。咁當然我有個能力去。去釋放翻出嚟，咁但係咧，你知唔知坐喺隔離嗰位咧，都聽佢由朝上到晚咧，咁點算咧？咁佢哋又坐去最近，你最你佢最近嘅樹窿，咁啊唔係日頭即係喺公司又聽，我甚至乎好啲食飯出去又全程食住飯都喺度講， 係咯， 咁係有好多嘅， 好煩嘅真係。 點算咧？好啦，嗱，第一樣嘢我一定如果 叫佢辭工咯，第一件事係嘛？ 通常咧，嗱，老朋友，誒，點解做咩冇諗過轉下環境咁咧？嗱，咁當然啦，佢係即係呢啲冇唔會因為我哋話叫佢轉就轉。通常咧，我會建議首先咧，如果你面對住咁嘅情況咧，你身邊左右一啲嘅同事同你由朝晨到晚，嗱，當然啦，一次半次 OK 嘅，你當係一個同事聽啦。咁但係當然去到你都覺得煩嘅地步，我相信個同事已經係真係日新夜新啦，或者由成個即係全個工作時間都係負能量嘅時候咧，其實咧。你自己如果你覺得開始有厭煩呢個感覺的時候你要識個 limit 俾自己嘅、你是不可以即係再繼續聽。首先第一不可以做再繼續聽落去，因為呢樣嘢係會傳染的嗰、那個負能量咧，就算你嗰日你有幾 high， 你幾 hyper， 你幾有 positive 嘅 energy 都好啦，你聽得呢啲人講嘢多咧，嗰、那個能量我唔知道你信唔信嗰啲磁場，我又其實我會 feel 到啦。其實你係會 feel 到咧。 我信㗎、那個，我信㗎，磁能即係係啊，係會影響㗎。 是会蚕食紧你的正能量的，即是多与少啦。咁但其实咧冇需要的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就是我会建议翻咧，你会同同同事讲翻，即 即係如果佢要你停唔到，你只可以首先個方向就係你要佢處理翻，即係應該要處理個方向，即係要面對個方向。你與其呻，你咁樣諗，你咁樣去做，嗱未必係同事，可能經理一個下屬成日同你都係同你呻，都係同你抱怨。咁你點樣去令到同事去即係要去翻個正確嘅方向咧？你佢聽到咁上下咧，其實就要，所以我自己都試過嘅。有個同事真係同我呻咗，我可以講我記錄上都係同我呻咗三個鐘。 哇！你都要有好多正能量才可以听三个钟负能量嘢。 系、哎、啊，我知道嗰日咧，我翻到屋企咧，我系要闩埋房门，我要自己要调节，我自己都个人都要沉淀、去处理一下我负能量。 你直头要出去晒太阳添、啊。 我唔可以影响，因为真系会传染。我唔可以影响，因为我情绪再影响我家人噶嘛。咁所以其实呢样嘢系好重要，系要正视嘅。咁当然啦，我去处理嗰三个钟，点解我去？其实三个钟系因为我 stop 佢，去到一个位，我知道我自己去到个极限，我唔可以再去听，我系 stop 佢，我就系啊，不如咁啦，我哋今日停一停先。呢个唔系办法，其实你讲嚟讲去都系呢个方向。其实首先你自己，你系第一解决唔到件事，你自己都系向你扭转唔到你嗰个方向，你嗰个心态上，我哋先停一停先，然后咧就会去讲。即系当然，我讲完之后咧，就你跟住自己去谂啦。嗱，千祈唔好谂，咁佢真系做唔到，咁我都要讲，真系唔关。嗱，记住唔关你事，佢最后点样谂？唔關你事，你要揾個位 stop，然後俾翻一個叫做建議佢，然後你就要好即係叫做起身離開啦。 哦，即係第一件事，如果你啲長期生嘅同事咧，就第一諗辦法咧，就停一停佢先。 冇錯， 可能又等佢冷靜又好，但係等自己落一個簡單啲嘅閘，唔好再吸收負能。如果唔係兩個真係抱住喊，有咩用啊？ 跟住去到第三個同事，兩個成同第三個同事分，其實係成日都講過係呢樣嘢會蔓延嘅。對於公司嚟講咧，係會正視。所以第二樣嘢要提議咧，就係、個同事如果你覺得係處理唔到咧，記住要同個部門經理啦，即係無論係咪同部門，係同個同事，你可以同你自己嘅經理去講，或者同翻 HR 去講翻。首先我都講啦，即係呢啲係 HR 工作嚟嘅。咁如果我覺得同事， 喂，但係會唔會好難講啊？唔通即係同翻老闆講，喂，阿 A 同事日生夜生搞唔掂，好煩喎、啊，佢咁樣啊，直接講得㗎。 正常，因為佢都阻住咗你嘅時間啦，影響緊你嘅心態嘛。其實正正亦都係咁樣，因為影響你嘅工作表現啦，令到你 focus 唔到咧，你老闆都會好關心嘅喎。 哦，係喎、哦，影響生產力喎、哦。 冇錯啊，咁同埋始終係一個即係作為有呢個負責嘅員工咧，你其實都需要同翻你出嚟反映個同事咧，其實佢對公司可能有好多嘅意見啦，有好多嘅感受啦，可能佢揾唔到或者佢唔敢揾一個正確嘅途徑去抒發或者去表達，咁因為其實呢樣嘢去到 HR 咧，HR 都係責無旁貸，佢唔會唔可以唔處理嘅，咁所以將翻個正常，即係將翻個渠道轉移翻一個正確嘅渠道，由翻即係適當嘅人選去做翻啦。 係，哦，咁啊，希望可以從一個即係最正確的方向咧，就解決呢件事啦。嗱，咁但如果真係譬如去到 HR 去到老闆嗰度嘅，咁有冇啲乜嘢方法又俾到佢哋可以令到呢個負能量同事變翻一個正能量同事咧？ 嗱，咁都係咁講啦，即係作為職場咧，其實我哋睇咩為主咧，即係都係個業績嘅，係咪？咁啊，首先我哋都會睇翻究竟個同事佢個工作表現有冇因為咁而受影響先。即係通常我都會去同經理會先溝通一下個同事嘅情況啊，有冇影響到佢個工作效率先？咁因為我哋其實好難。即係個情緒上咧，好難好主，我哋比較主觀，可能客觀咧去叫做 judge， 即係去判呢個對與錯。即係個同事佢咁嘅心態，我哋好難去 judge 你咁樣唔應該。即係佢都有佢發表，即係佢表現好負能量嘅權利嘅。咁所以我哋好少可喺呢一個範圍咧去即係去俾意見，但係我哋就會先處理睇下佢做唔做到佢應該要做嘅嘢先。咁當然啦，如果因為咁而影響咗工作表現咧，通常我哋嘅方向咧就會去諗下點樣可以。令到佢個心態可以有改善或者有改變，令到佢可以 focus 翻喺佢嘅工作。 係 office 做翻一個叫咩放庫空間咯，即係可能有啲唔愛嘅碗碟放喺入邊，等啲同事跑入去打爛佢啊，發泄啊，或者掟下飛鏢啊，或者好似買部遊戲機翻嚟射下槍 game 啊咁樣，呢啲其實係咪都係正面解決辦法嚟嘅咧？ 其實係嘅，又或者我哋即係曾經有個即係都處理一個個案咧，就個同事佢因為啲個人嘅原因，佢未必關公司事嘅，但係就令到佢個人係真係好負能量，即係佢係連翻工都變咗，佢翻工都有佢嘅心情都有影響。咁啊，真係開始我哋睇到佢影響佢業績嘅時候咧，我哋曾經，但有人嘅問題，佢嘅工作崗位都重要啊。咁我哋曾經公司都試過啊，逼佢放假啦，唞一唞啦，順便去試下俾佢放假期間睇下有冇佢自己去揾一啲嘅方法幫自己。譬如我哋嘅公司可能公司。有啲叫做第三方一啲嘅專業服務啊，可能心理諮詢啊，又或者可以俾一啲嘅方向佢，咁可能等佢 take 個 break。 等佢休息一下再翻嚟。咁曾有啲公司都會有咁嘅 option 係俾同事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我哋可能發覺呢個先叫做第一方面，發覺如果係一個好長久而又佢處理唔到佢嘅業績，咁當然係從一個業績管理嗰個方向去處理啦。即係都係咁講句啦。作為職場其實嗰個業績係重要嘅。咁如果個同事其實心態當所有嘅用曬所有資源都幫唔到同事去叫做。我哋唔係，因為我哋唔係專業，可能心理醫生，我哋唔係 咁就要諗調遷方面嘅點樣去到幫佢。 係啦，冇錯啦，甚至乎如果佢係影響到其他員工嘅表現，或者嗰個業績，或者嗰個嘅生產力咧，其實公司係一定要面對嘅。 嗯， 係啦，因為佢一個咁嘅個人，即係成日都話好似即係一個叫做 toxic 有毒嘅嘢咧，其實係真係會蔓延到成間公司嘅，即係唔可以唔處理嘅。咁學你話齋，可能調職啦，叫佢放一放假啦，甚至乎如果去到一個崗位咧，佢係真係好嚴重影響到工作表現咧，其實甚至乎公司係要做一啲嘅叫做處分，又或者一啲嘅記錄，即係紀律上一啲嘅安排。咁佢因為咁係對成間公司先至係最有幫助 的。嗯，咁啊，各位聽眾啊，都係啦。朝頭早嘅時候，千祈唔好帶住啲負能量翻工啊！個個都精精神神咧，咁啊，公司嘅業績又好，咪個個咪又越嚟越開心咯。好嘅循環就係咁樣循環落去咯，係咪？ 冇錯啦，好影響你嗰個人心態，咁大家要靠大家營造嘅。 冇錯，好啦，唔該曬 Vince， 我哋再講啦嚇，拜拜， 拜拜。 出生始终躲不过搭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春彩，各路建议纷纷昼夜，那举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光辉四射，厄运面前谁退卸，各路建议。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吓，咁啊，而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6:00开始已经咧就系紧守岗位，喺直播室入边陪住各位听众已经度过一小时嘅白拳道小白之外啦，咁啊 ，O 都翻咗嚟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嘅晨光听众，早晨早晨，精神啲啊，我哋就嚟假期啦嘛，小白系咪？ 系啊， 系啦，喂，琴日咧我同屋企人咧整月饼喎喺屋企， 我你自己整啊？ 系啊。几有趣喎、啊！原来 你唔留翻享乐时代嗰阵时先讲。 唉，因为我享乐时代有更加多享乐嘅嘢，因为对于我嚟讲咧，整月饼咧未必成功。 系咪你第一次整月饼啊？ 系啊，人生第一次。但系我估依家 冇，你喺 workshop 定喺屋企整啊？ 喺屋企整啊。其实有啲叫做潮式月饼咧就容易啲嘅，就唔需要用最传统嗰啲有个叫做木板嘅模，跟住拍咁样拍落去，跟住先套到个模出嚟嘅。咁、潮式嗰啲就好似搓汤圆咁样去整。咁、无奈啦，自己屋企嘅焗炉唔够大啦，如果咪焗多一两粒俾大家试下，咁、但系，琴日就自己去试，哇，由炸猪油开始做咧，个感觉都几有趣， 但系已经好唔健康咯，一听到猪油两个字， 系啊，但系 好食系嘛， 嗯， 猪油都抵，你会觉得。 其实我都是跟住 YouTube 嗰啲方法去教，所以我就去佢话咁就系咁咯。咁就首先就快速咁样讲啦。咁我亦都唔系班门弄斧啦。我知道收音机神哥嘅听众好多都系咧 厨神嚟噶， 厨神啦、啊，直情系叫做老掌故嚟噶，直情话喂月饼唔系咁做嘅啱嘅。咁我都系睇呢个 video 学嘅啫，即系喺。网上嘅世界学啦，咁啊有啲猪油，跟住加啲咧叫做面粉啊，咁样猜，跟住入边嘅馅咧就系用芋头馅或者有红豆沙馅、红豆沙馅咧原来好简单嘅啫，你喺超级市场或者食材铺咧已经有一包咧煮到起沙嘅红豆沙馅咁样， 嗰啲豆沙蓉，你意思 系啦豆沙蓉，跟住嗰个就容易啲，但系咧芋泥馅咧就要自己熬自己煮咯，咁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体验、啊，整出嚟自己可以调校个甜度啦。我就食过人生最唔甜嘅月饼就 系 今次啦，因为我冇乜点落糖。 似唔似汤圆啊？你觉得蒸完之后？ 又唔似，因为系外脆内软嘅，嗰啲潮式嗰啲咧，好似外边系一层酥咁样。嗱，我去形容系咩咧？芋头酥啲 friend 啦，因为佢外边咧加咗嗰啲系脆卜卜嘅，好似平时食嗰啲酥皮咁样嘅。跟住食落去入面就我加咗少少糯米啦馅咁样，跟住再加啲芋泥，咁所以都有啲烟韧嘅感觉咯、 哦。 不过一搞咧都搞4-5个钟。 哇！ 咁你话4-5个钟头换4粒月饼， 四粒就你整咗？ 系啊，因为我屋企个焗炉真系唔系好大，同埋我唔系好识预啲份量咧。 平时系看多少啲焗炉仔嚟噶？你屋企嗰啲 系啊，唔系有个蒸焗炉嘅，但系个蒸焗炉都唔算好大啦。同埋我自己预份量又唔系预好多咧。讲真啦，好食就话派街坊啫。你唔好食小市牛刀咧，我哋呢啲二人家庭啊，食到埋年都未食完噶嘛，咁所以就试一试先咁样。 咁你如果俾个分自己，你会俾几多分？ 我都有6分嘅，10分满分都 点会咁少啊？ 系啊， 味道先讲味道先，味道都系6分啊。 味道芋泥香都有嘅，不过可以再叫做改善一啲啦，或者再做得好一啲，因为始终第一次做咧，同埋你根据人哋喺YouTube 嗰啲份量咧。其实你自己都要再调教翻嘅，好多嘢都咁啊，有啲唔同。不过都算系咁啦，即系35岁人生第一次自己亲手做月饼俾自己食咧，我觉得系一个少少嘅里程碑嚟， 都几特别嘅经历、 啊。系啊，因为可能今年时间又多咗咧，咁样就做咗呢一件事啦，同埋又少咗人送月饼俾自己食啦，咁啊少咗出去活动啦，又少咗需要送月饼俾人、啊。因为有阵时譬如去翻做1-2年咁哇，真系有好多嘢做嘅，有好多人需要沟通嘅。咁中国人社会都期待就系话啊，过时过节都整盒月饼俾对方食下啦，咁样以示维持一个关系或者礼貌啦。啊，但系今年咧唔系冇礼貌，系大家咧根本有半年冇见啦。 系啊，同埋大家都成日即系又限聚又点样，大家都明噶。 系啦，咁啊商贸往来嘅嘢又少咗啲啦，咁所以就少咗嗰一样嘢去发生，咁啊变咗啊有阵时自己喺屋企咁样匿埋。 玩四五個鐘頭煮下飯仔，整下月餅仔，都幾有趣嘅一件事。不過我知道小朋友就可能就更叻添，因為如果翻到學校之間咧，其實好多細路仔啲叫做勞作堂或者嗰啲小手工堂咧，有陣時都會做下呢一類咁嘅茶點。 其實嗰啲茶點咧，我聽翻我仔仔講咧，雖然得佢上年 K2 啦，咁 K2 嘅時候佢都已經。有做茶点喎，嗱唔系食茶点，系整嗰啲茶点，点整咧？汤圆，哇！你点唔估唔到细路仔？原来学校嗰度系啊，你觉得啱？系啦，搓啊，跟住咧就呃嗰啲莲蓉啊，或者呃嗰啲豆沙入去，跟住又再搓啊，跟住抌埋入去，咁又煲啊，又剩啊咁样，跟住佢整完出嚟之后咧，咁啊老师又影翻张相俾我哋睇。我真係有板有眼嘅湯圓條，咁當然老師全程會望住啦，係咪先？咁呢個係一定㗎啦。 咁你去到你個口嗰度品嚐， 冇啊冇食啊， 係咩？ 因為分曬啦。 哦，原來咁樣。 太好食，啲細路仔自己都已經冇留翻俾啲阿爸啊嘛。 咁啊唔啱啊，應該要惦念住爹哋媽咪啊嘛，點都整翻兩粒阿仔阿 K2 第一次整湯圓俾爸爸， 派曬俾啲女朋友仔啦佢。 作為爸爸影張相啊，上網啊，都起碼吸到好多嘅讚啊，同埋亦都即係我公書教學咁多年， 都唔係都未係好多年咁 K2 啫，未好多年咁多年真係講唔上。不過即係嗰陣時老師講翻，有佢整完湯圓啊，又影個張相啊，都覺得哇都幾匪夷所思喎，即係證明其實人。又好，佢哋幾多歲都好咧，你想做咧，其實係做到嘅，即係呢啲先至係即係做人嘅開心嘅地方嘛。咁嚟緊你會唔會譬如唔同節日有挑戰唔同嘅菜式啊？嗱，聖誕節又整聖誕大餐啊，整埋火雞啊， 睇下有冇時間啦。話曬整四粒湯圓都用咗四五個鐘頭，我諗諗先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转头先至问 Didi 咧，到底啊有冇整过汤圆？ 系， 不过佢应该冇噶啦。 或者要整个月饼，越级挑战整月 系啦。我哋讲交通先，咁今日都有好多小朋友翻学啊。 今朝咧恢复翻正常嘅开学啦，所以咧路面咧就正常翻多车啦，好多地方都出现龙尾啊。尤其是今日系第一日恢复啦，全香港啊。咁啊，先讲翻隧道先啦。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排到去爱民村，咁而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咧，龙尾都好长啊，排到去环。环保大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公路出翻九龙，龙尾就博康村；咁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收费广场对出开始车多。咁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开始慢车，龙尾就喺津桥嘅。 嗯，咁交通方面咁多啦，即系一两句啊 ，Didi 有冇整个汤圆啊、月饼啊呢啲？ 小白你都熟悉我，你頭先都度講咗啦，睇 Didi 都唔會噶啦。 係啊， 我對烹飪絕對冇興趣㗎。 我諗住當你手工 workshop 咁參加一下。 冇興趣，冇興趣。 我都冇嘅，以前 係咪啊？ 係啊，喺 屋改變咗， 留得喺屋企多就會上嘅。 系咩？留咗 如果唔系你日日都系食嗰几味咧，你就唔系好甜。外卖都食到口都歪啦，系咪先？ 咁啊系，可能我同妈咪咧，同妈咪住啊嘛，多数妈咪咧又会整下呢样，整下嗰样，所以变咗我又唔会整啦。同埋最主要，我觉得冇兴趣。嗱，阿欧，你开始有兴趣嘅嘢，一定会做得好嘅。 一定会做得好啊！ 系啊， 期待佢换咗个焗炉先。 系啊，带翻嚟帮我哋试下先。 系啊， 下年啦。 好， 唔该晒 Didi。 好多谢 Didi。 吓，彭爷爷唔知有冇试过整呢啲月饼啊、汤圆嘅嘢。有机会试下手势啊嘛！早晨啊，彭爷。 喂，早晨啊，哦，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啊。喂，你哋整嗰啲汤圆啊、月饼嗰啲唔紧要，我都未试过，我买现整嘅，我煮俾你食啊就可以。啊，你叫我自己猜粉啊，整汤圆啊，整个月饼出嚟，我就唔晓啊，真系 唔好搞啦，咁样系嘛？ 系啦，咁啊，天气方面咧，而家外边咧，我又身处咗喺呢一个 南区， 南区啊，系啊，广州南区， 系 咁啊，落过雨嚟咧，真系咧，凉爽咗好多、啊， 嗯。 系啦，咁啊而家咧喺港岛南区呢一度咧就冇落出雨嘅，因为已经系落过雨啦，咁啊地下咧都干得几透下添，咁啊但系咧就仍然见到啲建筑物嘅外墙咧都系好多咧落过雨嚟嘅嗰啲痕迹啊吓，咁啊而家出边咧就话喺呢个港岛南区比较静， 哦， 可能就算有地铁站咧。 呢头咧都唔系啲主要啲咩商业区啊，或者系住宅区啊咁样，所以就路人都比较少一啲啊吓，比较疏疏落落咁啊，就算啲行人都系，咁啊出边咧个天色咧就比较多云啦，但系见到咧啲云嘅后边咧其实有少少蓝天底咧露咗出嚟嘅，咁啊晏啲嘅时间就唔知会点啦， 晏啲可能点都俾少少时间你游下靓水嘅彭爷， 我琴日落住大雨都系咁游啦， 哇，跟住冷亲喎彭爷， 跟住两日之后翻嚟六嚿朱古力出晒嚟，朱古力 猪腩肉你有 月饼咁样， 月饼好啦，讲住咁多先啦，彭爷， 好， 唔该晒。咁啊，长住嘅天气，长住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骤雨，以及咧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啊28度啦。咁啊，吹和缓嘅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咧，就有骤雨，以及咧都系有雷暴噶。咁啊，接近周末咧，骤雨会减少。周末骤雨先减少， 几好都 咁啊！星期四啊，星期四啊，中秋节，我啊想星期四上月，佢系周末骤雨先至减少。 我都睇过啲报道话，即系今年望到月光，即系 低啊个机会， 系啦，机率就低少少咁啊，可能要留待后少少啦。好似闻说16、17个月亮都圆嘅， 系嘛？咪 追 月、 追月啊， 唔同咯嗰个 尾班车月亮啊， 即系追8月15，唔通下要揾蜡笔小新咩？系咪？出边28、27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80%咯。咁啊，今天早上都有晨光大雾，听听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又一集晨光大学啦，今日咧继续请嚟啊，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我哋今日咧讲下呢个咧属于啊中西区嘅新盘咧，其实直情就喺西营盘嗰度嘅，又系嗰个英文字嘅 collection 啦，咁样咁啊，其实之前都出过好多栋噶啦，九龙城又有，长沙环又有咁样啦，开即。世而闻名于天下嘅，咁啊，今次都算系一个几亲民嘅价钱，系咪咁样分析咧？咁啊，又宏观啲讲埋咧，即系西营盘方面嘅楼盘或者个楼市嘅概况，同我哋晨光嘅听众分享一下啦。唔该晒 ，Joyce。 其实咧，如果你话买西区咧，其实而家西区嘅发展系确实唔错嘅。咁无论咧，佢哋嗰个交通改善咗啦，咁亦都咧，即系始终中上环啦，即系个人口比较。密集啦，咁好多咧，即系中意啲幽静嘅环境咧，都会搬去即系西区嘅。咁啊，西环嗰边啊，或者西营盘咧，其实确实而家就出咗好多新楼。咁啊，尤其一啲嘅纳米盘。咁但系咧，买家咧，如果真系想买嚟咧，即系投资啊，或者收租咧，就要留意啦。即系我尽量建议咧，就唔好买即系最细型嘅，因为始终咧，你最小型嘅单位咧，即系呢个就系挑战人类嗰、那个即系容即系容下个单位嘅极限啦。因为始终太细咧，佢哋好容易咧，即系。住唔係好耐就會搬啦，因為雜物多啦，或者人口多咗啦，即係由一個變兩個啊，甚至乎再生 BB 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好建議，如果真係買嚟投資收租咧，真係買西環咧，可以買翻大少少，係啦。咁呢個咧就會長久啲。咁始終咧做業主啦，出租都係想一勞永逸啦，嚇盡量嚇。咁但係即係唔想話搬嚟搬去啦，因為我哋見過有啲即係超迷你嘅單位咧，其實唔好話。年年換人啦，有啲啊住幾個月又換，半年又換，咁變咗咧好煩嘅，因為始終你嗰個租客搬入去咧，佢都要舒適㗎，一路住得舒暢㗎，咁又冇可能一間屋裏面佢唔會有其他雜物㗎嘛，咁其實基本嘅安置啊衣櫃未必可能容納得到咧，佢就會慢慢諗想搬啦，咁所以咧佢而家西環有個別嘅新樓盤啦，我哋見到啦。咁佢可能個冧心嗰個價錢咧，就佢都係會先1000萬以內。咁但係咧，佢面積咧上面咧就可能會較為細啲。咁同埋啦，要睇翻，因為咧有一啲樓盤咧，佢係擺喺個市場度咧，即係唔係啱啱開售噶啦，可能係一路不斷放售。咁又要睇翻個尺價喎，因為有時如果尺價太高咧，其實在於一個投資嘅投資者嚟講咧，唔係一個好事，因為尺價高，咁你都要睇翻周邊嘅尺價啦。咁我見過有啲新樓盤係2-3萬蚊一尺嘅，隔離係萬幾蚊一尺嘅。咁試問啦， 你一收市你就是二手了，咁你要同隔離嗰啲嚇，雖然話舊過你啫，舊舊你十年八載唔會話爭成萬蚊噶嘛，咁人哋都會揀噶嘛，即係第時個二手買家都會，嗯，你又二手，佢又二手，只不過你可能你三年樓齡，嗰、那個係十三年樓齡，咁唔會爭萬幾兩萬蚊尺，咁變相咧嗰、那個即係差價嗰 gap 位咧，要等待時間，即係等待市場消化。先至可以咧，即係回升到咧接近嚇一個咧，即係一般二手買家接受嘅水平。咁所以咧買嘅時候咧，盡量個差價唔好爭太遠咯。咁當然啦，如果即係都係想揾一啲能夠可以有升幅嘅話咧，我都建議買翻啲貼地二手價，因為始終咧你新樓咧，尤其是一啲二樓嘅盤咧，你要記住。你一買入你就係二手㗎啦，屬於你唔再係新樓裏面。咁咧，你困嘅即係話比對嘅就一定係比對當區嗰啲二手嘅尺價。咁我都係咁講啦，十年、廿年、三十年同四十年咧，其實個尺價咧唔係相差得咁誇張㗎。即係我哋每一個區。咁所以咧，你一對比嘅話咧，如果其實你個新樓啦，所謂新樓啦，你買已經超過兩成啦或以上咧，其實你要小心啲啦。因為咧，你好明顯咧，就即係發展商已經有一陣價， 係啊，賺咗你嘅潛在利潤咯，變咗係 啦。咁變咗你覺得值唔值咧？因為你唔係自住啊嘛。咁當然啦，自住就另計啦，因為自住嘅因素就唔係考慮個升幅啦，就考慮個享受啦。咁所以咧，投資者買嘅時候就一定要謹慎啦，喺個尺價方面。 講開西營盤就仲有啲。地理因素嘅優勢，包括下網啦，咁啊好多朋友就係諗住，其實都諗住掛住個業主名，咁啊幫下啲仔仔女女咁樣，你知家長啊苦心攻讀啲小朋友噶嘛，成日都係咪先？咁啊，所以喂下網方面係咪都幾好啊？ 其實下網就一流啦，嗰邊嘅下網，咁當然好多即係網址成龍嘅媽咪啊、爸爸啊，都係想搬入去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係一個業主咧，你要記住下網係必須要你親自自己住喺嗰間樓嗰度，你先可以去抽嘅。你出租物業咧係唔得㗎，如果唔係到時咧即係教處捉你咧，咁啊冇話冇提你啊。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諗住喺入邊啊，即係俾小朋友去抽，即係小一入學嘅位嘅話咧，咁你就揾一間你真係可以住得落嘅。咁你有小朋友起碼兩房啦，咁你買得兩房嘅，其實我都建議咧，其實嗰邊啲樓咧，你見整體嚟講都唔係算新嘅，咁但係舊咧都有價噶，嗰邊好好嘅價添啊。咁所以咧，我好建議真係抽好啦，甚至乎已經抽咗啦，係方便小朋友嘅，揾翻學校附近嗰啲咧，係確實係個樓價嗰個升幅咧係特別好，租務都特別暢旺嘅，因為你知家長啦，係撇開所有新樓因素，最緊要咧仔女翻學方便同埋住得舒適，咁住得舒適一定係講求個家居環境係夠面積啦，夠大，咁所以呢個就又要留意啦。你如果作為一個投資者或者甚至乎咧，即係未有小朋友嘅，咁你要諗埋佢哋嗰方面嘅喎，即係如果唔係你揾個納米嘅，咁納米點住咧？係咪家住好弊嘅喎？小朋友做功課，爸爸又要睇電視咁啊，媽咪行嚟行去咁，所以呢、這個留意翻咯。咁同埋西區咧，確實都亦都好多中上環嘅上班人士咧會選擇嗰邊嘅。咁當然啦，喺今時咁嘅環境啦，咁啊當然就有萎縮嘅現象啦。咁啊有啲朋友同我講話啊，租俾啲外籍人啦。咁啊其實好坦白講，外籍人都少咗好多噶啦。 係啊，有啲都翻去德國啊，因為疫情嘅關係啦，咁樣。 係啊，咁所以咧就唔好話 target focus 喺一啲即係外籍人身上啦。咁反而 focus 翻我哋自己本地客咧，做翻本地消費咧，就更加即係理想啦。咁所以揀住屋環境嘅時候咧，就要考慮埋呢一個因素啦。 係，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詠詩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唔該曬 Joyce，thank you。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今晚又試試約會某君，預感未必配襯，容許我沒興趣證實這過客會好過前兩任。 为何离家家猫咁动人，为何离家餐厅不吸引，日夜去浴波又为了什么，无非几个十蚊。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是个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女型，仍情愿惯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当天我已不懂反应。干扰别太快再掉进海，别轻易的再爱。年长了别免费对外派发爱，看看有人接待。如何投资可保障未来，如何投资先风险不再。别日算夜算，自藏与自恋才堪称作真爱。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使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女型，仍情愿惯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当天我已不懂。好东西外面近乎没有证，脏东西大路上无限供应。今天起我决定好这干一些，亦未为谁认了美。干一杯润泽着留白心机，谁还期待旧事。谈情和热恋再算大事情，能陪陪自己笑着也尽兴。聊天的不拘，求下文只好讲心灵。最近我搬去了孤独城，如无事必前来想打听。当天派对不愿意，今天我已笑过憧憬。 一首歌曲嚟自关智斌嘅《干爹》。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大家留意住啊。今日大家都翻学噶啦，希望早上嘅时候天气都唔会对你有太大嘅影响。最高气温今日都会去到28度嘅，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早上嘅时间，我哋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嚟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今日起恢复面授课程，运输署紧急事故协调中心会密切监察交通情况和公共交通服务，以应对复课后的交通需求。运输署说，现时整体交通大致正常，行车畅顺，公共交通工具运作亦都维持如常早上繁忙时间班次，但是预计学校区一带，例如宝马山道、九龙塘和蒲岗村道的交通稍后逐渐繁忙，加上天气不稳，呼吁学生提早出门，预留充裕行程的时间。驾驶人士应该小心驾驶，市民出门之前应该留意最新的交通消息。民主党同部分泛民立法会议员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就立法会去留问题进行民意调查。香港民研今朝早会先向委托机构呈交报告， 民主党同参与民调的议员之后会交代结果，以及是否接受延任一年的决定。另外，教协理事会常务会议参考会员调查结果和权衡轻重之后，昨晚通过支持副会长叶建源续任议员一年，指教协向全体会员进行电话抽样调查，六成支持留任，不支持的大约三成。至于陈志全和朱海迪就决定不会延任，在9月30号完成本届第四年任期之后离开立法会。特区政府早前因应第三波疫情，押后立法会换届选举。人大常委会按特区政府提请，通过本届立法会议员延任不少于一年，以免出现立法阵痛。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话：，任何企图重拾霸权主义、将世界拖回丛林状态的做法，注定不可能成功。以为自己拳头大就可以无视和破坏国际规则的人，终将被时代抛弃。王毅在北京一个论坛致辞的时候说，人类社会正是经历影响深远的公共卫生危机，单边霸凌大行其道，国际秩序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挑战，保护主义逆流涌动，全球经济正是濒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滑坡衰退。世界卫生组织说，将会向中低收入国家供应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测试剂，相信可以扩大检测规模。世卫形容这个是重大里程碑。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的记者会表示，在未来六个月，相关药厂将会生产1亿2000万份变葵式和容易使用的快速测试剂，可以在15至30分钟内得出结果，每份测试剂售价最高$5。他说有了这些快速测试剂，可以扩大检测规模，尤其在一些缺乏化验设施或者是没有足够受训医护人员的地方。在一些高感染率国家，包括印度和墨西哥，专家说低检测率未能够反映疫情的真实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是有骤雨和局部地区有雷暴，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光明台这一段挤塞。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咁后少少近住汇基书院这一段亦都是挤塞，排到去井栏树对出。咁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呢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嘅。咁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挤塞，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呢一段咧挤塞，龙尾去到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咁喺新界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一段咧就行车 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呢一段慢车，排到去加龙村。后少少近住兆康港铁站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北港路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我们经常都说一家人最紧要齐齐整整，但是今次疫情实在很严重，我们已经不可以只是见到自己的家。正如好像李荣浩这首《同根》那样说，全世界大家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一起对抗疫症。 是生命陪伴的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 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7:39嘅时间啦，咁啊，今朝 sport 到你啦，咁啊，有白元浩同埋阿O喺度嘅，都好想望一望嗰、那个。英超的积分榜喎、 哦，系啊，琴日咧就即系刚啱过咗几个钟头啦，利物浦啊赢咗3-1啦，就赢阿仙奴啦。讲少少嘅赛事重温俾大家听下先啦。咁啊，沙迪奥文尼啦，咁啊入波啦。咁啊，其实咧你问两队咧入波先咧，就系拿卡石迪先入波嘅，25分钟入嘅。点不知咧， 利物浦系反胜啊， 系啊，跟住咧。啊！六个杯面嘅时间咧，已经俾利物浦追和咗啦。跟住咧，仲系祖达嘅地标战啦，啱啱加盟利记啦，咁样咁啊，有好嘅表现啊！嗰啲新加盟利记嘅球员，咁啊，球评家都讲啦，话喂，利物浦咧点解可以咁成功咧？原因得一个，因为咧佢做啱晒所有嘢。有阵时咧唔需要特别做得好嘅、有好多嘢咧 on the right track， 即系佢买啱人、 将嗰啲人系啦，摆啱喺一个啱嘅位 置，买啱人啊，卖走一啲唔应该留喺球队嘅人，咁已经可以成就到英超嘅冠军啦。有阵时我哋喺度谂啊，点先可以成功啊？系咪要再做好啲啊？再鞭策自己多一啲？系咪要有啲再劲嘅前锋、再劲嘅球员？其实唔系啊，做啱嗰件事就得噶啦。 不过其实做啱嗰件事咧系好难噶。 咁啊，呢个都系球评家嘅学说啦。咁我都系执佢口水尾啫。 系啊，咁啊，而家利物浦啊赢咗3-1，赢埋阿仙奴啦，系咪？咁啊喺积分榜上面，虽然英超队啱啱开始啫，只系踢咗3场，咁啊有3队嘅球队咧，都系全取 三分，即係有九分贏，包括李斯特城啦，利物浦啦， 列斯聯 係，同埋愛華頓。哇，愛華頓今年真係好嘢喎、啊， 因為有詹士洛迪古斯，同埋詹士洛迪古斯咧，佢嘅勁咧係我睇咗佢兩場比賽啦。佢勁就勁在咩咧？佢一控一射咧，佢就入波噶咯喎。 係啊， 佢仲要喺禁區外射噶喎。 同埋咧，佢對於即係成隊球隊啊嗰個嘅視野好好啦。 係。 另外一樣嘢就係因為歐講得啱，即係既然佢射波咁好嘅話咧，基本上佢一攞波，好多人咧就已經要過去守佢啊。係 啊係啊。 佢亦都係一個幾好嘅、非常之好嘅人咧，去到拉開曬成隊波， 啊、 即係俾 其 他球員可以走位啊， 可以走位啊，係 啊， 更加多入波機會。當然對於愛華頓嚟講啊，波衫都賣多幾件啦。 梗係啦， 你都知詹士洛迪古斯嘅 IG 嘅粉絲。基本上是 top 10嚟噶嘛，好厉害吓、啊！喂，咁啊，英超唔好俾佢停啊？点解咧？喂，今晚又嚟了，咁啊，唔系踢英超就系、是、呢个英联杯啦。咁啊，赛程频密嘅热刺咧，踢完星期日啊联赛两日之后咧，又要出战英联杯啦。十六强主场咧遇上车路士，踢呢个伦敦打比。今场咧预料双方嘅领队咧都会收起大部分嘅主力嘅，但系咧呢、這个咧又系领队嘅叫做功力所在啦。点样收起大部分嘅正选？但是又要落返一啲可以帮助球队赢波嘅正选呢，咁样。咁你冇理由哇热刺对车路士全部都出副选㗎嘛。讲真英联杯又未至于佢哋好唔在乎嘅一隻杯。但你话佢哋啊即係对于英超冠军嚟讲梗係踢英超紧要啲啦。咁啊究竟有边啲人会留低呢，有啲乜嘢人可以休息下呢，咁样啊。咁预料都喺赛前先有最正確的一個排陣啦，咁啊，依家就無謂估計，因為依家對比即係呢一場波開都起碼有十幾個鐘頭，咁啊，入邊有好多變數嘅，咁啊，睇下領隊摩連奴咧，就會唔會將孫興文咧就上場啦？因為孫興文上場咧就因傷退下火線啊，啊，佢啊一早預料到咧咁嘅賽程咧必定會有勞損啦，同埋過度嘅傷兵問題，今場肯定會出大量嘅二線兵啦，二線方面應該會用客特啦，艾达韦列特啦，咁样啊，呢一类咁嘅球员咧就叫做列为正选啦，咁啊，究竟系咪真咧？咁啊都要睇实球赛嘅变化先知道。咁啊，转个角度讲埋 NBA 啦，咁啊，琴日都话喂，湖人相隔十年咧，终于啊吓，打到呢个咧季后赛嘅总决赛咧，即系西岸方面嘅冠军就系湖人啦、啊，东岸方面嘅冠军，琴日咧我同你做紧神光第一线嘅时候 打埋啦、啊， 已经出现咗啦，就系、是、呢个热火队。啦、哦，熱火隊亦都係詹士啊，勒邦詹士嘅舊東家其中一隊啦、 啊。哇，對佢嚟講特別大感覺喎、今年個總決賽。 啊、但係我自己覺得咧，熱火咧今年真係打得幾好、啊。原先咧以為熱火咧冇火㗎啦嘛，點不知咧打下打下又贏一場，打下打下又贏一場、啊，就靠佢哋咧呢一位當家嘅球星咧叫 Jimmy Butler 啦咁樣。咁但係 Jimmy Butler 講真都唔算係叫做啊好大名好升級嘅球員，但我自己係幾中意睇佢打波嘅。咁但係就大家要留意就有其他熱火嘅新星都值得留意，包括係幫佢哋攞到東岸冠軍嘅一位咧好重要嘅球員就係、是、艾迪巴約啊嚇。咁啊舊時我哋講艾迪巴約咧，就諗起一位足球員嘅。咁但係依家咧籃球嘅世界咧都有佢係艾迪巴約啊嚇。喺上一場咧淘汰啊塞爾特人 Celtics 嘅比賽咧，就攞咗超級雙雙啊，成為咧熱火贏出嘅最大功臣。咁啊呢、這個時間都多謝下免費電視台啦。咁连续七场比赛都有直播， 都难得的 免费 总决赛唔知有冇得睇咧？ 有啊，就系、是、七场都有、啊， 我、哦、都有、 啊。咁、啊、我觉得都啊几好呢、啊這个免费电视台，咁啊绝对系帮球迷谋福祉啦。因为 唔使周围揾方法咯。 系啊，有一个年代，大家真系要俾钱先可以睇。咁你当然话喂，商业社会、啊、give and take 啫，你唔俾钱点会有收获噶？啱嘅。但系啊，原来呢个世界就真系有啲球赛系。你打開部電視機就有得睇翻， 係啊！ 我幾期待呢一樣嘢嘅，因為譬如你鄰近嘅地方，即係譬如澳門、即係台灣以至內地啦，其實睇波咧好多時候都免費， 啊、 你央視都免費有波播啦， 啊、央視播真係冇辦法喎、 啊，你橫掂都嚇即係。跟住主旋律，咁我哋梗係想睇波啦。 係啊， 係啊，咁要有波睇，大家咪開心咯。啊， 即係營運方法唔同啊。咁啊，即係有啲地方就可能譬如政府出錢咁啊，等大家有得睇啦。咁、 啊、 我哋有啲地方，譬如香港咁樣，就靠本身嘅電視台睇下佢攞唔攞到翻嚟咯。 攞到仲要睇下佢收唔收費喎。 係啊， 佢可以有權係收費。如果佢收費你冇計啦， 即係作為一個純粹普通嘅客户嚟講咧，即係唔係客户啦，一個觀眾嚟講咧。我自己覺得佢播呢個總決賽呢、嗯、我哋當然開心啦，即係問心嗰度我自己都覺得嘩播總決賽佢又唔收錢，咁我哋真係傻咗㗎喎，第一係咪先，就如果鍾意 NBA 嘅朋友啦， 啱啊， 即係自己個心都會覺得哎不如即係佢有時間，即係希望佢都多啲廣告，點解咁講呢，因為希望佢有一個發覺原來咁樣嘅套路係啱嘅， 以後 多啲嘅比賽俾即係俾到大家睇，即係無論邊個電視台都好。 其 實港台31如果有多啲嘅球賽播嘅，我哋梗係仲開心啦、 啊。叫埋我哋講嘅仲開心啊！ 梗係啦， 好啊好啊，大家一齊睇下波，講下波，開開心心又一日啦。嗯。 大丈夫だから簡単や言えないけど。ほら力を抜いて君だけが歩ける砂利道の先で笑い合えたなら簡単や行かないけどその涙忘れないで太陽はそっと微笑むはずさ「なかなかそんなにうまくいかない世界」「朝まで飲み明かし」「傷を舐め合い」「泡のようにそう消えたい日もあるよな」「不器用さお互い」 嚟自日本嘅歌曲咧，成日都教住我哋点样可以即系叫做抱住一个感谢嘅心啊 ！Thank you， 神命大人嚟自菅田将晖嘅音乐作品。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7:50啊，国际新视野除了白元浩之外，电话入边都有彭爷爷喺度啊！早晨，彭爷。 喂，早晨啊，小伯。 早晨。继续 啊，同各位啊晨光嘅听众咧喺空气中见面先吓。今朝咧，彭仔就变咗做呢一个嘅封烟主持啊。咁喺呢个国际新视野方面咧。今日呢一件事呢就本来都是一件开心事嚟嘅、 啊。 但係呢就结果呢变成为呢好似呢美国好兴嗰啲咩笑笑小电影咁样呢。 係係由细睇到大呀、啊、嗰、那个笑到我呢。 真係、啊、本来一件开心事结果呢变咗一件乌龙事。 哦、 好彩呢佢最后都系冇事。 哎呀最后冇事好啦。 过程呢就真系比较论尽啲啫。其实我觉得嗰件事呢可以变成一件呢系含事 呀。哎呀咩事呀、啊、到底呢个系。 咁咧，話說咧，就喺英國倫敦，咁咧就有一名攝影師，日前咧就喺咧一個海岸附近咧，見證咗咧一場嘅求婚嘅行動嘅、 啊。咦，幾浪漫、啊！ 咁就話說咧，有一個男人咧，即係攝影師啊，揸住鏡頭周圍拍嘅時候咧，就無意中咧影到，咁就話影到有一個男人咧。喺一架嘅艇仔上面、啊、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喺一个嘅码头嗰度啦，咁、 嗯、 然之后咧就即係好似人啲私人游艇咁样游艇会咁样啦，喺个码头度啦，咁、咧就有有啲嘅细隻嘅一啲艇仔，咁、 哦、 但又唔系我喺三板嗰啲啊， 我啱想问你系咪三板？ 啲豪华嘅游艇咁样， 即 系坐细型一啲嘅， 坐大概六七个人左右嗰啲咯，系嘛？ 坐唔到咁多， 我坐唔到咁多， 四五个到 嘅，四五个啫。哦 ，OK， 好。 系啦，咁但系都有个顶仔嘅，系啦，咁好啦，咁大家想象到啦，有两架，咁平排咧就拍咗喺呢一个码头度，咁咧其中有一架咧就是、一个男，个艇上边咧，佢咧拎咗一个戒指出嚟，咁、原来咧就是、向佢咧隔离拍咗喺佢隔离嘅另一艘嘅艇仔嘅女朋友咧就向佢求婚啦、 啊。哎呀，好浪漫喎、 啊，系咪咧？好浪漫啦、 啊，系咪？ 两架艇仔咁样拍埋，然之后一个男人啦拎个戒指出嚟求婚，个、女仔咧都系好开心嘅，好兴奋啊！喺呢一个咁突如其来嘅时刻咧，佢真系开心到咧弹起啦、 哎。 然之后咧想话咧拥抱嗰个嘅男朋友啊，攞只戒指嘅时候咧，可能嗰啲嘅艇咧。通常咧，嗰個駕駛個太盤隔離就已經係嗰啲嘅即係抌油嘅位置嚟噶嘛。 佢哋用手噶嘛。 唔覺意 嚇， 係啦，佢唔覺意咧就拍到，應該係拍咗落去咧係加速嘅嗰支手杆嗰度啊。所以佢嗰個女仔嗰架艇仔咧，突然之間就向前衝咯。向前衝咧，令到咧嗰個女仔咧就失控啦，即係失去平衡啊！咁、咧，於是乎咧，一隻腳咧就踢起咗啦，咁然之後就擁咗嗰個男朋友咧落水。 哦，即係唔係個女仔自己掉落水，係佢擁咗個男仔落水啊？ 係啊，擁咗男仔落水啊！咁、啊見到咧成個畫面咧，那個攝影師拍低咗咧，成個畫面就係個男仔咧，本來咧都好興奮啦，點知咧就俾個女仔咧就擁咗落水。变咗啦，落汤鸡同埋咧就非常之狼火咁讲、 哎。其实个女仔系咪唔想嫁俾佢噶？一嘢就拱佢落水，你走开啦咁样。 呢、這个会唔会是另一个故事咧？如果系咁， 呢个可能系啊。喂，咁但我好好奇、啊，即戒指有冇跌到落水啊？ 哇，好叻啊，小白，你同咧其他咧有睇到呢一条短片嘅啲网民咧，嗰、那个嘅谂法都系一样啊，佢哋咧。首不先咧，佢哋唔關心嘅唔係話究竟係個男士有冇事啊，又或者咧，哎呀佢結唔結得成婚啊，而係咧好多人都係關心，喂隻戒指有冇跌咗落水啊？ 係啦，跌咗落水都唔知點執喎。 嗱咁有冇係喺水中不翼而飛咧？就唔係好知道，但係咧我就係從呢一個嘅咁樣嘅故事咧，可以得知咧就係、是。本来呢一件开心嘅事呢就变成为呢一个落极生悲啦、但最后都系乌龙一场啫。但其实我系心里面觉得呢佢可以变成一个灾难同埋一个呢凶案㗎。 哎呀系呀、啊、你讲得啱啊真系。 你諗下嗰啲鬼片呢如果俾一个男人呢跌咗落水呢跟住佢仲要咁近个螺旋桨个位。 哇你呢啲。 成个头呢俾个螺旋桨劈咗佢呀。 唔好再讲你啲死神来了嘅劇情。 好恐怖先。 好恐怖啊好似你平时睇嗰啲电影咁。 本来好嘅一件求婚嘅事呢分分钟就变成呢即系咩呀人间同一个人鬼情未了咁变咗。 哎咁啊，真系惊啦！嗱，咁佢个戒指就唔知点啦，但系最后直头求唔求得成分都唔知喎，系咪啊？ 係啊，咁個故事就發展到呢度，咁啊即係讓人好多唔同嘅諗法咯。咁我都諗起就係、是、啊，唔知道小白當年求婚係點樣嘅咧？咁 啊，梗 係浪漫啦，定係咁烏龍咧？ 唔係烏龍咧，就一定冇嘅，平平安安咁啊，然後咧就安然度過。因為我叻啊，我冇選擇咧兩架艇啊，你睇戲都睇得太多啦，嗰啲咩喐下喐下，突然之間一個浪啊，即係嗱呢個講呢度散，求婚求唔成一件事，嗰隻咁嘅求婚戒指，梗系贵嘢嚟噶啦，系咪先？跌咗落水好唔抵噶嘛，到时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嗱、啊，咁所以呢啲咧，即系国际新视野咧，又令我哋咧啊啲朋友，如果谂到咧要想求婚嘅话咧，咁唔该你喺选择嗰个方式嘅时候咧，都要参考一下人哋嗰啲失败嘅个案啊。 系嚟紧啱啦，嗱嚟紧啊中秋节啦，我请用啲老土啲嘅方法啦，即系将只戒指， 将只戒指埋喺个月饼度， 系啊，埋入去你起码安全过，唔会跌落海啊嘛，系咪？ 哦，即系恋爱起革命咁样咯。 冇错啦，啊，巧就俾咗你啦，嗱，听众自己谂下求唔求啦吓。 蠢材，爱你不来。下雨一晚独自在夜阑人静，方清楚感觉你存在。被爱覆盖，低估了你对我的爱。常在山内那冬，山外会感慨。全身都湿透，再被雨水轻轻掌掴，我便记得烈日下和暖阳光中跟你约定美好樱花之旅，最后结果跟现实相差太远，遗留自己哀怨。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才发现，自那天一场雷电，天天都想见你，无缘明一见，爱不释手，只拥抱雨天。每当分手，很想再见。照亮每天，相反只会责备你的问候记烦厌。阳光一识去，发现你的一丝光线擦亮我的生命力。街灯照片，从前幸福的脸。下雨天只能怀念，不停怀念天气好那天，后悔到不能重现，后来才发现。 佢哋系嚟自 One Promise 啊，怀念晴朗的雨天啊，晴朗嘅雨天，可能头先就正如彭爷所讲咧，乌云后边都见到少少蓝底吓，即系蓝色嘅天空。好啦，听听八点钟嘅新闻简报先啦，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但系冇透露士兵伤亡嘅信息。继阿美尼亚宣布全民参军之后，阿塞拜疆亦都宣布局部军事动员。俄罗斯呼吁双方立即停火，土耳其就表明支持阿塞拜疆，要求阿美尼亚立即从阿塞拜疆的土地撤走。

哇，好好玩啊！ 玉兔，你喺度玩蜡烛啊？我都想一齐玩喎、 啊。系啊，吴江，滴下滴下咁好过瘾啊！ 你两个唔好喺度煲蜡啦，特别你啊，吴江，擦到成身油，因住引火自焚啊！ 放心啦，嫦娥，我哋唔系煲蜡啊，我哋只系想庆祝中秋节啫嘛，中秋节快乐！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CIBS 智力障碍人士在实习之后同样可以为社会带来贡献。 庇护工厂的朋友不会见到真实工作的环境，但是在一间社企譬如餐厅，对于他们找回自我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发掘大世界就由听节目开始。 了解印度就要去恒河啦，充满灵性的地方啦，宗教圣地啦，见到人举行不同的仪式啦，和崇拜的，那理解到印度人的想法啦和文化习俗。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八点十分，早晨 ，Heidi 朱海婷。 早晨啊，各位晨光听众，早晨。 早晨，喂，系咪啲放假 feel 开始嚟啦吓？ 又未系，因为今日咧真系全面复课嘛，所以今日出到街咧热闹嘅，见到好多小朋友啦，可能佢哋有啲喺度等紧呢一个嘅校车啦，好多妈咪爹哋咧个样咧都好紧张咁同佢哋影下相啊，即系呢个情景我觉得几温馨喎，今日就吓。 Heidi 今日系开工。看來要 rehearsal 定還是為到嚟緊做準備啦，是 是要開會啊，一陣要做嘢。 開會啊，不如咧先講下今日啊，因為大部分嘅小朋友同埋學生哥都復課啦，咁睇下今日嘅天氣先。 好啦，大致多雲有驟雨嘅，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雨勢咧有時係頗大嘅，最高氣温大約28度嚇，吹和緩嘅東風，初時離岸風勢係清勁嘅。展望未來一兩日有驟雨以及係雷暴，接近週末咧。骤雨就会减少嘅。现时室外气温咧就系27度，相对湿度84%。 希望咧就个天气就骤一骤啦，轻轻睇到一两个钟头月光都几好噶啦、 哦啊。 其实都即系、 啊、 如果你话有啲骤雨啊、落雨嗰啲咧，麻烦啊八月十五嗰日个朝头早啊落晒佢。 你 book 定某个时间先，唔该落完晒先。 系啦、啊，如果可以咁去调节，你话几好咧、即系大概啊，俾大家食完饭七点零八点食完饭九。点零十点咧，可以轻松上一两个钟头雨咁样，跟住落翻雨都唔紧要噶啦，系啊， 最理想 系啦，俾大家可以应下节啊嘛。正所谓中秋佳节乃人月两团圆之时，咁啊，讲开中秋节都系啲传统嘢啊，啊，即刻同大家咧讲埋咧呢个通胜先啦。咁啊，今日咧就系农历嘅8月13，咁啊，哇，四个字讲晒， 系咩啊？ 适宜嘅嘢同埋唔适宜嘅嘢都系诸事不宜啊。 好似琴日都系。 琴日咧就系忌嘅嘢就系诸事不宜，今日咧连适合嘅嘢、宜嘅嘢咧都系诸事不宜啊，所以咧就啊今日睇嚟大家咧就唔好咁多动静字啦，啊好好地咧照顾自己啊，仲要照顾下自己的投资户口，睇啲钱会唔会无啦啦蒸发咗咁样啊？转个头咧就请财金达人啊同我哋一齐分析下股市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话咁快，八点十四分啊 ！Heidi 朱海婷， hey, 今日咧、我哋又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 ，Kenny， 哇，出面个情况可能都比较繁忙啲啊吓，咁啊多咗学生哥开学啦，咁啊，琴日咧港股啊升得几靓仔啊，恒指咧升240点啦，咁啊迎接冇北水嘅一日，今日个市方面会唔会喺个交投上咧都相对淡静啲咧？咁啊，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你，嗯。 会噶，通常咧就如果系即系冇北水嘅时间嘅话咧。港股都有機會咧，就係個成交都係會少啲嘅。咁同埋香港亦都嚟緊會長假期啦，咁所以變咗我諗投資者個態度方面咧，可能就都會觀望下嘅。不過就因為外圍方面咧都叫做係好翻啲啦，咁所以變咗你睇翻港股琴日都叫做係有得升啦，同埋亦都係咧就都喺啲科技股啦，尤其是新經濟股啦，喺低位都開始慢慢見到承接力啦。咁所以變咗應該係轉去穩定為主調咯。 嗯，咁啊，睇到琴日咧就有超过6亿嘅北水咧狂扫小米咁样，咁啊，啲科技股都算系升得几好下啦，譬如嗰啲微盟集团嗰啲都有得升，咁啊，腾讯都升咁样，咁系咪今日都系算系平稳啲，定系话或者会回吐翻落去啊？ 始终我都觉得新经济股咧系即系如果当个市气氛好翻啊，或者系啲资金流入翻嘅话咧。都係佢係比較強勢啲，即係傳統股，譬如好似匯控嗰啲，雖然係平啊落後啊咁樣，咁但係就始終就算你有反彈嘅話咧，嗰、那個持續性方面咧都唔夠強，因為你呢個同個基本面係有關嘅嘛，因為我哋成日都講啦節目，咁其實你睇翻而家啲新經濟股唔係一個概念嚟啊嘛，咁譬如美團啊，頭先講係譬如呢個騰訊啊或者京東嗰啲，你睇佢哋個盈利增長真係好勁啊嘛，講緊幾多個 percent 甚至無以倍計啊嘛。咁同埋嗰個疫情咧，亦都進一步改變咗我哋嗰個係消費嘅習慣啊，所以我哋而家講緊樣樣都新嘅嘛，新零售啊，或者係就算呢個係醫療上面咧，都有一個新嘅概念喺度，咁所以變咗呢啲企業上面嗰個係 business model 咧，亦都喺度適應緊，或者甚至乎我覺得係改變緊我哋嘅習慣添，尤其是零售創業上面嘅話咧，其實電商平台有啲係改變咗我哋日常嘅消費習慣咯。 系嗱，咁啊，讲翻改变啊，近期我谂咧，大家都即系上次都同 Kenny 讲过呢只啦，即系大笨象嘅汇控啊，好多人咧都继续改变对佢嘅睇法。咦，但系又咁，我哋见到期指结算前夕咧，我哋系咪话有个叫做好优大反攻嘅情况咧？睇到佢嘅大股东咧，即系平安方面啊，吓中国平安方面咧捞底，咁啊，即系都叫做咧喺呢个北水加持之下咧，狂扫之下咧，见到琴日汇控嘅股价咧出现咗咧，即系吓写就写咁样啦，报复性。反彈曾經升過超過11%咧，收市都彈咗超過9%，叫做咧重上翻30蚊呢個關口啦。咁啊，都幫到恆指升咗成240點嘅。不過啦，好似頭先 Kenny 所講啦，中秋前啊、國慶啊、假期前咧，都會咧即係呢個主板成交你見到縮咗啲啦，得翻900多億、933億，都係咧我哋話近5個月最少嘅一個成交金額啦。咁只匯控有冇少少真係叫報復式反彈之下嘅一日啊？咩狀態啊佢嚇？ 其實匯控我記得我哋上一兩個禮拜都講過，即係其實預佢咧沽多一陣之後咧，都會有反彈，因為點解咧？其實嗰陣時應該啲咧話擺咗喺幾廿年之前啊，或者譬如醫學會啊，或者乜乜會，即係傳統我哋好多啲乜乜會都係過往嗰幾廿年都揸住係匯控噶嘛，咁諗住長期即係呢個係即係投資或者收息嘅就冇死啦咁樣，咁結果咧嗰啲人都失望，就都話要沽埋出嚟，咁通常連嗰啲最後咧一注都沽埋出嚟嗰啲話咧。之後就會有一個反彈是真的不出奇，但反彈咁啊，當然你加埋呢個平保即係平安方面咧，就個增持就當有催化劑啦。咁但係要諗下喎，人哋係大股東嚟嘅喎，咁所以變咗佢一個長線投資。咁佢之前嘅成本係講緊60幾蚊，咁你而家30零蚊就扣翻淡佢，咁我覺得都合理嘅。但究竟係咪其他投資者都係適合咁樣策略嘅話咧？咁呢個就真係要諗啦，因為 我覺得買隻股票咧，就算你摸咗個底，當你摸咗底先啦，咁但係睇唔到有一個好大嘅盈利增長嘅機會啊，或者係嗰、那個前景好大改變嘅話咧，咁、你純粹搏一轉短嘅，我覺得 OK 嘅，但係就要諗下係咪好似以前咁作得作為一個長線投資對象咯。 嗯，咁所以散户們咧都要留意翻同埋小心啲啊。好，轉個角度講埋新股市場啊，繼續暢旺啦。咁啊，首間咧回流啊，翻嚟香港第二上市嘅、未有盈利嘅生物科技股咧。再頂醫藥咧，啊，琴日掛牌都幾好喎，咁啊，全日都升接近9%啦，咁啊，大協投資者每手咧都賺2400蚊。不過老實嘅，咁啊，如果有睇呢一隻嘅 IPO， 你都知道今年應該係年內最貴噶啦，咁再頂醫藥成30000多蚊一手嘅，咁除非你好有實力啦，咁啊，輕鬆用自己錢都收抽30多萬，即 係哇！你嗰個用自己錢即係冇借孖展啊，自己攞出嚟，係 啊，自己 清楚 啊，普通都攞30萬出嚟抽下先咁樣就話。但是如果即你看翻即自己付出的每手赚2400蚊，你话即系系咪好多咁又未至于。咁但系嚟紧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股份上市啦，譬如呢只都好大型嘅快递公司啊，吓内地啊，咁啊唔系中通就圆通，唔系就新通噶啦，咁啊中通上市喎，今日点睇咧呢啲成个板块以至呢一只嘅股份 ，Kenny 交俾你分析一下啦， 其實快遞行業我覺得係即係前景係一定睇好嘅，因為而家我哋講緊呢個電商啊、網購方面咧，已經成為內地一個新嘅新名就新趨勢啊嘛。咁、而中通方面咧，亦都係講緊呢個 market share 係最大嘅嘛。即係我哋睇香港人成日都係熟悉嘅呢、這個係順豐啦，但係順豐嘅市場佔有率講緊11%啫嘛，佢講19.幾%噶啦。同埋第二咧就呢啲。快遞公司方面咧，都係一個高增長同埋毛利率都算係可以都 OK 啦，都高嘅。咁所以變咗咧就一定係一個前景係可以睇好。不過唯一就第二上市嘅話咧，就唔好 expect 話短期嘅升幅好大咯。 咁啊，宏觀啲睇，其實呢一類第二上市嘅板塊咧，有陣時都會有偶爾都會有啲追落後嘅情況。譬如你睇到再前啲嘅京東，譬如再上一兩個月到嘅百勝咁樣，哦，即係佢上市嘅時候，大家又 之後 係啊，唔係好行注目禮喎，覺得切咁人哋美國都有得上市啦，好似唔使點睇，點不知咧轉個角度咧，即係沉寂。之後咧，可能有投資者覺得啊，其實都有啲投資潛力嘅，跟住一買咧，一躍而起咧，兩三棍就拗穿咗嗰啲高位咁樣啊，係咪都有機會係咁樣嘅走向 咧？係啊，我覺得呢啲第二上市一啲，好似你咁講啦，其實你玩咗 concept 就同嗰啲傳統新股又唔同嘅，即係你唔好 expect 佢第一日就爆升，因為始終佢喺第二上即係 睇個頭 trade 緊㗎嘛，trade 緊冇嚟突然間話咧香港上今日爆升冇可能㗎嘛，但係咧。會擴闊咗個股東投資者嘅，咁因為你佢點都攞咗大批股份嚟香港上噶嘛，咁喺美國嗰邊可能就冇乜留意啊，或者比較少投資者注視啫。但係嚟到香港，因為始終好多內地投資者或者香港投資者熟悉呢啲公司噶嘛，咁所以就即係唔排除上完之後咧，即係會有一啲基金啊或者機構型投資者去買。咁你京東就好好例子啦。其實之後我即係初初京東都冇乜料到嘅，但係後來京東個升幅都幾靚仔嘅。咁我覺得玩啲股咧，就反而你真係留意一下咧。個公司方面咧，係咪有個長遠投資價值啦？係咪一個值得一個長線睇好咧？就唔係話好似抽獎咁樣博新股咁抽咯。 係咁，所以即係散股民都要留意翻啦，唔止留意股價，或者留意個市場動態， 其實留意自己嘅心態。 係啊，仲要 係一個咩心態？ 留意一樣嘢就係咧。真股評人啊，先係重要啊咁啊，我上個禮拜睇有條線嗰電視，阿 Kenny 都好似苦主咁樣，要出嚟講翻幾句，就係話咧啊，有人偽冒你啊，即係呢啲著名股評人啊，喺嗰啲各大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話啊，有啲股票貼士啊咁樣，其實實情就唔係真嘅咁樣咁啊，即係都幾麻煩啊！呢啲事件， 投資者梗要小心啲啦嚇。不過如果你作為股評人咧，冇人偽冒你幾慘，我覺得 係。咁啊，係有人偽冒，代表你有市場。不過都要小心啦、 即 係 呢啲 頭啊， 好嘢 ，Kenny， 即係又應用到股票嘅理論啊，就係壞消息當好消息炒，好嘢，小弟佩服，即係忍唔住朝頭早要俾幾下掌聲你。咁總之咧，同我哋神光通話嘅咧係真鄧聲興啊，咁啊， 我覺得投資者又好啦，或者點都好，你嗰、個心態好緊要啊，即係你市場上面每日都好多壞消息㗎啦，經濟有好多壞消息㗎啦，咁你投資嗰陣時候，你個心態唔係處於一個比較係。即係呢個 平和啊咁話咧，咁你嗰個投資決定就好容易做錯咯。 我記得咧，同 Kenny 做節目嗰陣時咧，亦都我即係、就是、我自己學識一招，就係、是、有啲投資者打嚟，哎呀呢只好唔好啊？咁我哋話啊，請問啊呢位你係咪退休人士啊？或者你係咪即係一個投資年齡幾耐？但係我下一句就會再問，其實咧你嘅投資嘅心態其實未必同年齡掛鈎嘅喎，有啲可能退咗休嘅一啲老人家啦，佢哋好薄嘅。但倒翻轉我當時嚇，我啱啱學投資啊，其實我係好師奶仔嘅，即係我好穩陣。其實我覺得你真實個年齡同你嘅投資心態個年齡咧，係可以兩件事咯。呢、這個真係要徹底去了解自己先啦。 講得好啱啊！多啲做功課啦，無往而不利。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青幫我哋分析大市。聽日再傾過好嘛？唔該 ，Kenny， 拜 拜。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仿冒诈骗亦叫做钓鱼攻击，是其中一种最常见的网络攻击，目的是想引你去一些恶意网站或者披露你的个人和敏感资料。不想受到钓鱼攻击，在用电邮服务的时候就要对可疑电邮加强警惕，觉得有可疑就不应该打开了，特别是不要开启任何可疑电邮当中的附件和超连结。仿冒诈骗电邮其中一个常见例子，就是会透过发送虚假电邮引你去虚假网站，要求你提供个人和敏感资料。当你见到这类网站的时候，就要加倍留意了，必要时应该透过其他途径，例如打电话去核实对方身份。另外，政府搞紧一个安全使用流动装置贴图设计比赛，大家可以设计一组可以用在即时通讯软件的贴图，以传达采取预防措施保护流动装置的相关信息。详情可以浏览 www.cybersecurity.hk。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睇下彭爷爷系咪浸紧水，听阿 Heidi 朱海婷有啲咩要告诉阿彭爷 先。度假当中嘅彭爷爷都提你啊吓，嗱，可能你咧通常嚟个 station 啊，或者度完假之后放完个假之后觉得，哎呀肥咗啊，因为食多咗嘢啊。咁同埋咧，我同所有身边嘅女士们倾偈都话，你觉唔觉得咧廿岁出头嘅时候咧，食咩都得噶，唔使谂运动，真系咧你系唔会肥嘅，唔会点肥嘅。但系而家咧，你食完咧，你要付出好多嘅代价咧。 Heidi 饮水都肥啊，而家。饮啖水都肥啊！ 去做翻即系运动，真系要自己帮我自己燃烧翻啲脂肪咧，先觉得系即系可以平衡到成件事啊！咁、我哋成日话啦，运动去增加新陈代谢、燃烧脂肪呢个就必然噶啦。但系咧，如果我哋可以从饮食当中都入手嘅话，喺啲饮食习惯度改善，而令到你啊嗰个新陈代谢加翻快，嗱唔好话超快啦，唔好过快咁啊有问题啦，系咪？去翻一个比较即系我话我哋话 active 啲嘅就活跃嘅状态咧，都几好嘅。有以下嘅六招啦吓，尽快。同大家讲，第一样嘢咧就系其实你餐餐咧都系要食蛋白质嘅，因为当我哋喺消化嘅过程当中咧，即系其实你咧有个叫食物热嘅效应咧，当中咧其实蛋白质呢一个嘅即系食物中嘅物质咧，系能够帮你带出啦呢个食物热效应，可以咧系新陈代谢率方面咧会将佢咧系加大15%-30%，所以唔好以为哎呀蛋白质都会令人肥啊，其实系好有用嘅。 蛋白质仲可以增肌添啊，啲大只仔一啱一啱啲奶粉，不过唔好净系。是吃奶粉啦吓， 系冇错啦。好啦，咁另外啦，早上我哋中意好似欧咁饮杯咖啡，或者依份系茶类咧，其实当中两者都有含有咖啡因啊，都真系帮助咧，我哋可以提升到个新陈代谢率咧，大约系3%-10% 嘅。 诶、哎，呢、這个好紧要。 嗱，咁如果斋啡就更犀利啦。不过女仔睇下你个胃受唔受到吓、另外啦，如果你喺好多时食饭嘅时候 main course 叫你拣海鲜或者拣肉咧，就唔该你咧可以考虑拣多啲海鲜、 哦， 因为海鲜我哋有好多嘅铁质啦，有锌啊，有。好多嘅即系呢啲嘅维他命嘅来源咧、其实就帮我哋咧即系呢个甲状腺功能可以调节啊嘛、你都知啦，甲状腺功能慢，你就新陈代谢慢，过快又唔好，所以海鲜咧喺呢方面都帮得到嘅。好啦，另外啦，加少少嘅酸辣味啊、当然啦，过分又唔好，对个胃唔好，但系其实酸辣咧都系有助咧系呢一个嘅促进新陈代谢嘅。 我都有听过话食辣嗰啲人咧特别瘦嘅，咁但系唔系个个都系噶。 以前就会觉得因为佢哋一路食。 時喺度出汗啦、 啊， 咁又覺得食辣嘢咧出汗，可能個皮膚又好啦。不過都係啦，有一啲，但係又唔好過量啦。咁同埋我哋成日話，咦，好多人而家中意食 kimchi 咧，其實都係發酵咗嘅食物嚟噶嘛，都有幫助，真係即係同我哋益生菌嘅效用有啲相似咯。 明白。 好啦，最後兩個簡單啦，飲水就必然噶啦，因為咧你飲水啊500毫升之後咧，嗱你計翻嘅數啦，都可以幫我哋咧提升呢一個新陳代謝率咧2-3成啊，大約維持到呢1小時至到個半鐘。係 啊，飲水真係好重要嘅。 咁啊，如果飲水你有陣時覺得寡嘅，嗱，但都係必須要飲嘅嚇。加多樣好飲嘅嘢，我哋飲姜茶。 哦，姜茶。 係啦，因為你用熱水沖嘅姜茶咧，其實都比你飲就咁熱水咧，可以消耗多43卡路里嘅。如果你飲2克嘅話，咁啊，尤其是冬天啦，手腳冰冷啊，或者啲女士們咧，都想促進個血液循環嘅話咧，加少少姜茶。 係啦，嗱，重複呢六招啊，飲姜茶啦，食蛋白質啦，海鮮啦，咁樣多飲 水 啦， 辣啦，係啦， 係啦，哇，真係呢六招咧，可以幫大家咧，即係唔止姊妹們嘅兄弟們都可以減一減肥啦。 啊、我哋都係呢個時候飲翻杯咖啡同奶茶啦， 係啊，係時候。不過咧，要出咗直播室先可以飲啦。咁但係唔知大家朝頭早咧，可唔可以喺早餐入邊加入呢兩個元素啦？希望咧假期前夕嘅呢幾日咧，可以俾大家咧啊有美好嘅一天咁就好啦。轉個頭繼續咧，晨光第一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民主党同部分泛民立法会议员委托香港民意研究所就立法会去留问题进行民意调查。香港民研今朝早会先向委托机构呈交报告。民主党同参与民调的议员之后会交代结果，以及是否接受延任一年的决定。另外，教协理事会常务会议参考会员调查结果和权衡轻重之后，昨晚通过支持副会长叶建源续任议员一年。指教协向全体会员进行电话抽样调查，60%支持留任，不支持的大约30%。至于陈志全和朱凯迪就决定不会延任，在9月30日完成本届第4年任期之后离开立法会。特区政府早前因应第三波疫情押后立法会换届选举，人大常委会按特区政府提请通过本届立法会议员延任不少于一年，以免出现立法真空。警方凌晨在油麻地凌波街倒破一间华裔冒牌酒吧，拘捕24人，检获大约420支酒精饮品，总值大约57000元。被捕人士包括一名47岁本地女子，涉嫌冒牌售卖酒类饮品，冒牌藏有酒类饮品可作贩卖用途，以及违反预防及控制疾病规定及指示、业务及处所规例。另外15男8女，年龄介乎38至64岁，就涉嫌在没有领取牌照的地方饮酒被捕。他们同时涉嫌违反限聚令，警方向他们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其中上海占5宗，四川和陕西各有3宗，福建有1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累计85384人确诊，4634人死亡。两名美国高级公共卫生专家先后对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组新成员阿特拉斯可能向总统特朗普提供误导或者不正确的信息表示关切。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说，关注阿特拉斯的言论实际上是不正确。疾控及预防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更加形容阿特拉斯所讲的一切都是错误。阿特拉斯是神经病学专家，没有传染病学术经验。他被指轻视戴口罩的重要性以及建议群体免疫而遭到质疑。阿特拉斯发表声明，强调他所讲的一切都是基于数据和科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啊。我知道有很多同学仔咁耐冇见过学校的朋友，放咗学之后咧，都难免会想聚下旧，做下运动，又甚至系出街玩下嘅。但是在疫情未完全停止之前呢，大家都应该要减少外出的风险，进行户外活动呢，亦都应该要适可而止。等疫情完全过渡了之后，再同朋友玩翻旧伴都未迟啊！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讲起厕所，好多人觉得臭气熏天，唔多想讲。不过有国家竟然当佢神咁拜。甚至将厕所变成旅游景点、电子游戏和酷实老婆的法宝，就连盖茨对厕所都好有兴趣。 微软创办人标基，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0日，历史二三事，同你讲下厕所的演变。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神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时间啊，翻到嚟朝头早嘅，而家系8:41吓，咁啊，攞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呢半小时咧会同听众一齐睇睇咧今天早上嘅晨光新闻焦点啊吓，我哋先望一望咧，咁就系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政府因应住疫情啊，咁啊押后立法会换届嘅选举，咁啊而全国人大委员会亦都破天荒决定啊，现届立法会咧就继续履行职务不少于一年噶，咁啊，但系人民力量议员陈志全以及咧就议会阵线议员朱海迪抢在民主派今日公布去留嘅民意调查结果之前，表明不会延任噶。咁啊，任期至到咧就系9月30日嘅时候就结束。咁啊，即系啊现届立法会议员啊冇办法咧就全面过渡。咁啊，而两个人咧就唔做啦。咁啊，亦都咧就令到非建制派喺议会失去关键嘅否决权。咁啊，影响力咧系可以话系收缩咗噶。报章亦都讲到陈志全其后亦都表示，咁啊对辞任没有咧就系什么特别嘅情绪，因为啊现时只系暂别，咁啊将来若果有选举，亦都会积极参与噶。朱海迪咧就话到啊，指出2016年当选嘅时间咧就括住托付只有4年，咁啊现在咧系时候放下担子。咁啊佢表示仍然希望作为市民嘅代表，咁啊所以咧早前先至会报名参选立法会选举，希望啊离任之后能够咧就尽力令到选举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之下呢就进行的。咁前议员黄国兴就指出啦，咁从政治角度嚟到讲嘅话啦，咁佢哋两个人决定不留任系选择一条抗争，同中央政府以及咧就特区政府势不两立嘅路线咁讲，亦都形容啊系已经咧就有政治计算。咁佢解释啊，延任决定系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咁佢哋两个人却指咧系委任性质而不接受，咁质疑佢哋系为咗明年嘅选举铺路，争取咧就激进派嘅支持。佢都指出整个嘅泛民即使咧留下，亦都咧 咧没有特别嘅作用，因为属于咧就少数派，既没有咧就过半数，咁啊连三分一嘅否决权亦都已经失去。咁至于另外一位工联会会长吴秋北咧，就认为佢哋两个人即使去或者留，亦都咧系不怀好意咁讲，直斥啊佢哋过去香港，咁啊分别就只系喺议会入边咧，或者喺议会外边都系咧系揽炒，亦都话到啊呼吁市民不要幻想嘅不要幻想二人的去留有什么好坏咁讲啊吓！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噶。 好啦，跟住睇下《星岛日报》方面嘅讲文啊，就讲到咧，部分院舍咧系中秋有限度探访噶。嗱，随住疫情系缓和，加上中秋临近啦，小部分嘅院舍咧就系以定时、定点、定人嘅方法去恢复有限度嘅探访。咁啊，俾咧近三个月都未曾同家人见过面嘅院舍长者咧，可以欢度中秋咁话。嗱，不过咧，院舍同埋探访者咧都必须要做好安全啦，同埋感染嘅控制措施。探访者咧，除咗就必须要咧就量体温啊，同埋戴口罩呢啲基本嘅事项之外啦，更加被要求咧喺呢一个嘅申报表上填上住址啦，同埋唔可以送上非独立包装嘅食物等等。而院舍咧亦都会进行大清洁呢个探访区嘅。为咗减少呢个病毒嘅传入嘅机会啦，个别院舍每日咧更加设有探访嘅名额，但系咧有个别院舍嘅家人咧都预约非常之踊跃啦，三日嘅名额都已经爆满。嗱，专家就话啦，其实长者咧系长期冇人探访，情绪咧就未必好好噶啦，咁院舍咧就要平衡到咧做足呢个安全措施，可以咧有限度探访噶。以其中一间沙田区大型嘅院舍为例啦，佢哋就已经允许咧大型有限度嘅探访，每一位长者只可以有一位嘅探访客啦，咁亦都咧就系喺二十分钟之内咧，需要喺预定嘅预设嘅探访区当中见面噶。咁院舍亦都禁止访客入去院友嘅房间吓，亦都唔可以送咧非独立包装嘅食物噶。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委员就讲到啦，业界现时咧系未正式开放探访噶，咁但系咧有部分嘅院舍就以头先所讲嘅定时定点定人系设有限度嘅探访。嗱，咁睇翻咧现时咧疫情都有少少转好嘅迹象啦，加上咧都长者好希望同佢哋嘅家人见面，佢就讲到啦，可以探访就安心啲，可以见面系情绪上好重要嘅治疗嚟噶。咁而呼吸系统科嘅专科医生啊梁子超就表示啦，第三波疫情咧持续时间好长，长者咧已经长期冇人探访啦，情绪同埋精神咧都未必好好噶。如果院舍能够平衡到，做好安全措施，有限度探访咧无可厚非噶。但系强调啊，佢哋嘅探访嘅过程千祈唔可以松懈吓，务必咧要有安全嘅措施，包括人数限制同埋时间，有通风同埋抽气好嘅地方咧，要喺嗰度先举行会面咧就会更加之好啦。大家可以留意啦。 唔该晒 Heidi， 咁有得探访都有件好事啊，系咪先？ 即系好小心、啊。 系啦，虽然好多规矩啊吓，咁但系即系 keep 住啲嘅规矩，一样可以探到老人家啦。好，唔该晒 Heidi， 再睇下嚟自成报方面嘅头版报道，讲到咧就香港自今年初爆发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以嚟啊，多宗嘅确诊个案其实都系涉及街市噶，甚至咧就曾经出现爆发群组添，例如系红磡街市同埋土瓜湾街市，合共啊有十。多名嘅檔販確診嘅，包括咧就係魚檔嘅攤販。咁香港大學團隊發現有街市嘅魚檔外，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經常都會掛住一條毛巾啊， 係啊係 啊，咁啊就俾嗰啲顧客咧揀完魚之後咧就抹一抹隻手，印一印隻手嘅。咁佢哋就話到部分毛巾咧更加係見到有污跡添，咁啊甚至咧就係發黑。咁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咁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亦都表示啊，街市顾客咧就利用一条嘅毛巾啊，共用毛巾去到抹手啦。呢个举动有交叉感染嘅风险，咁啊建议鱼档应该提供咧就系一次性嘅纸巾俾顾客咧就抹手噶。袁国勇亦都表示啊，鱼档潮湿同埋低温，咁令到病毒可以长时间存活噶。经过触摸或者就系呢啲嘅叫做鱼类啦，甚至乎其他嘅家禽啦，好容易咧就扩散到病毒噶。最好咧都系不要触摸海鲜。佢亦都强调啊，喺食用之前一定要将鱼彻底咧就煮熟，并且减少生食同埋熟食以及咧就厨具之间嘅交叉感染。其实喺翻八月初嘅时间啦，本港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严峻，咁香港多 个嘅街市疫情爆发，咁啊当时专家去到现场采取样本嘅时候啦，咁啊街市已经清洁咧非常之好啦，咁啊街市嘅环境样本亦都系呈阴性，冇办法确认病毒嘅源头。袁国勇视察之后估计咧有患者带病毒入去，咁啊认为可能系因为鱼档潮湿同埋低温，让病毒可以长时间存活，经过触摸咁啊而扩散噶。啊当时政府已经咧就随即关闭叫做爆发疫症嘅街市消毒噶啦，咁啊有市民咧亦都联络港大抗疫最前线团队，咁啊佢哋话到啊观察到咧唔少嘅鱼档将毛巾或者布咧挂喺呢个鱼档前边，方便顾客咧就拣完鱼之后去抹嘅，咁啊佢哋就担心咧成为传播病毒嘅温床，咁啊所以就揾翻专家去到研究啊吓。以上嚟自成报嘅头版报道噶。 好啦，跟住明报方面嘅头版报道啊，就讲到啦，免再流标，山顶地王咧系一拆二推手嘅。政府咧就系重推啊，2018年曾经流标嘅山顶文辉道地皮，并且咧就决定一拆二啦，先推出二、四、六同埋八号嘅地啊，涉及咧大约28.79万方尺，提供240伙，最高嘅估值咧系近120亿元嘅，每尺嘅楼面地价系41,000元。好啦，咁疫情之下咧，政府就公布咗夏季，即系10月至12月嘅卖地计划，包括头先所讲嘅山顶文辉道豪宅地皮啦。嗱，呢一幅嘅重量级地皮咧，曾经喺2018年10月因为未达到政府嘅底价而流标嘅，咁政府为免重蹈覆辙，决定咧就系将地皮一拆二，来季咧就先推售其中一幅啦。咁有测量师就表示啦，拆细地皮就可以降低门槛，能够吸引更加多嘅发展商入标嘅。咁另一边厢啦，市场瞩目嘅中环新海滨三号商业地咧，原定啊系本季推出嘅，而家就会押后至下一季。有测量师就预计延迟推出同市况疲弱系有关嘅。好啦，咪头先讲到啦，呢一幅啊本身啊曾经喺2018年10月啊流标嘅文辉道嘅地皮咧，嗱当年啊吓咁啊有一啲测量师表示啦，政府推出嘅底价咧系非常之合理嘅，市场估值系介乎240多亿至到480亿，而当时入标价咧系低于240亿元嘅，以可建嘅楼面面积大约40万尺计啊，即系咧五个有入标嘅发展商财团咧，每尺地价出价咧就均系低于60万元嘅。咁啊，今次啦，政府将地皮一拆二咧，亦都可以帮助咧就降低投资总额，希望吸引咧更加多嘅发展商入标嘅。好啦，咁除咗山顶呢幅瞩目嘅地王之外啦，下一季啦，亦都会推售嘅咧，就系东九启德四 E 区一号嘅地皮，可以提供大约390伙。另外啦，港铁亦都会喺下一季咧就推出啦黄竹坑站五期嘅项目嘅，预料咧可以提供咧大约1,000伙嘅，连同私人同埋重建项目啦，季内推出嘅私宅单位咧，数目系总共有2,780伙，计及咧今年啦，加埋今年啊首两季度提供嘅4,620伙嚟讲咧，本港啦呢个喺今个财政年度首三季咧就可以提供咗咧大约7,400伙私人住宅嘅土地供应，占咗啊本年度目标12,900伙嘅大约系57% 嘅啦吓。 好，唔该晒 Heidi， 跟住都系经济咁啊，望一望咧就关于食市方面嘅情况啦。经济日报嘅报道亦都系咁讲噶，咁啊话到咧就系除咗餐饮业之外啊，过往嘅叫做连续嘅假期，亦都咧就系可以话零售市道嘅旺季啦。咁啊，但系今年就面对住好多唔同嘅挑战。咁啊，有集团嘅租务事务以及咧就系推广总经理咧就分析啊，咁啊佢哋旗下有几个大商场，包括咧唔同嘅商场，咁啊喺呢段时间入边咧，亦都咧就估计系可以咧10月份嘅时间，个营业额录得咧就系30%嘅增长。佢哋解释啊，由于节日嘅气氛以及咧电影上映，咁啊带动底下，咁啊中秋节食肆订座情况咧，佢哋都觉得系理想噶。加上啊，商场亦都推出咧就多个嘅大型展销活动吸引人流，例如系中秋食品节啦、优质家品展啦、加上咧就系抽奖嘅活动啊，即将完结啦，预计咧就有助推动消费噶。咁另外，香港餐务管理协会会长杨伟醒就预计啊，假期生意额可以恢复去到疫症之前咧就70%嘅水平。咁啊，更加咧有几个区份睇好嘅，睇下你系咪呢个区啦。佢就话到元朗、沙田等等非核心区域嘅餐厅生意可以高至到咧就80%嘅水平。佢解释啊，因为该区居民人口集中，假期亦都会有外来嘅顾客消费。咁啊，睇翻啦，每一台最多4个人啦，一半入座率嘅食肆营运限制，加上旅客减少，始终咧就阻碍咗餐饮业复苏嘅重要因素噶。佢表示，即使有8人嘅家庭聚会，亦都只能够咧就分咗2台。 咁好似一個佢哋形容眼鏡台啊嘅方式咧接待呢啲嘅叫做食客噶嚇。咁啊，但係人均消費不變，變相生意咧係減咗噶。咁啊，就中式嘅酒樓而言，咁啊佢透露晚市訂座率啊仍然係較為疲弱噶，甚至咧就有業界尚未開齋，冇人訂台。咁啊，日間嘅茶市咧就暫時嚟講係比較上係理想咁講啦。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噶。 好啦，跟住蘋果方面咧就睇睇美國大選方面嘅情況咯。講到啦，特朗普被揭地產選手，交税少過教師消防嚇。嗱，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喺今屆大選首場嘅辯論前夕啊，被傳媒揭露2016同埋2017年咧都只係交咗750美元啊，即係嚇，我真係以為睇錯，750美元，即係咧5850港元嘅聯邦所得税，比一般嘅公務員仲少啊！嗱，過去15年內更加係有10年都係免税一族噶。佢亦都被揭啦，地產王國內多個嘅項目咧錄得嚴重虧損，摧毀咗咧就係佢成功商人嘅形象，會唔會衝擊佢連任嘅選情咧？嗱，特朗普出任總統之前咧就係呢個著名嘅地產商啦，身家咧以數十億嘅美元去計算，亦都憑住主持呢個真人 show 飛黃騰達咧撈得一大筆噶。嗱，支持者本来就以为他是一个能够帮补库房的杰出商人，但是纽约时报从有法律权取得相关的文件的知情人士就得知了，特朗普即使多年来藉着这个飞黄腾达的节目，相关的特许权和投资两座的办公室大楼赚得超过6亿美元，即是大约46.8亿港元，缴交的联邦所得税只是跟一般的打工仔相约，原因就是因为他多年来一直报道其他业务亏损抵消了大部分应缴的税额的。好了，除了这个报道，报道除了就是解释到特朗普为什么成日都坚拒公布这个财务报告，亦都可能再打击他的选情。事关他4年前能够力压这个希拉里胜出，很大程度因为宾夕凡尼亚、威斯康辛州和这个密歇根州等等的摇摆州，那些蓝领的 阶层都很喜欢他成功商人的形象。他前日当然就即刻出来了，斥责报道完全是假新闻，强调交过很多的州税，揭然就是说扬言更加会公开所有的相关记录，但是跟4年前一样都是不会交代他何时会行动去做这些事咯。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歌手爱妙全新嘅作品《棉花糖》，佢自己形容今次亦都系冇见过一种咁全新嘅自己。喺歌曲演唱嘅时候，佢会笑到眼泪不停地系咁喺度流。现场拍摄嘅时候，佢更加形容系一种大冒险添。用旋律，我哋又敢唔敢得到呢一种新鲜嘅感情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爱妙》《爱妙》《棉花糖》。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啦，嚟自 IMO 嘅歌曲《Marshmallow 棉花糖》。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早晨啊 ，Heidi， 早晨啊， 8:56啊，咁啊，电话侧边梗系邀请阿华梅姐啦。 早晨 ，Good morning， 早晨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 啊，小白，仲有 Heidi， 小海婷啊，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吓、啊，喂，今朝早咧，我咧就想话咧。讚下咧，喺呢一個疫情底下咧，有啲嘅學校啊，真係做得咧非常之好啊，令到咧唔單止話學生啦，同埋咧師生啦，仲有咧家長咧都會好放心啊，因為我見到咧。即是话呢有一啲嘅学校啦，话喺北区嗰时啊，有间学校真係好好喎，佢呢啊用咗30,000元呢去买咗一个呢消毒门啊。 消毒门 係啊，消毒门呢就即係呢好似呢一个有10多个喷水嘅嗰个门框嗰时、你行过嗰道门呢，佢呢就喷洒嗰啲嘅消毒嗰啲嘅消毒液啊。咁呢 令到呢个学生呢即係由佢嘅校服啦以至到佢嗰个嘅书包啦都呢有呢一个嘅杀菌啊同埋呢唔使激咗啲病毒呢带埋入去学校里面囉。哇真係呢几盏鬼喎呢一个消毒门。 全身消毒好犀利。 是一全身消毒的。不过呢原来都好贵下。他说呢那个消毒门呢每次呢都要入啦那些消毒液呢要入成25公升咁多㗎。但是呢25公升够他用了两三日㗎。 咋咁多学生 啊是啊一次呢用成啊$700喎、哦。咁你两三日呢如果你再成成埋埋呢哇差不多成20,000啊。 哇咁咪好贵。 但为咗健康。 所以是啊为了健康咯。咁但是呢那些学校呢都讲啦即是政府呢如果是这样呢不过资助可不可以多返少少呢他们这些呢自费买的嘛。咁为了啲、学生好是咪咁真系洗大咗好多钱嘅阴公。 有少少钱嗰啲消毒隧道。 同埋不过喷咗第一下啫嗱学生返到学校之后点样继续要 keep 住全日都安全啊自己洗手呢啲呢都要继续提佢哋㗎唔系喷咗一次就得㗎喎。 都是啊咁所以学校呢除咗有整个消毒门之外呢都有话譬如系响嗰啲嘅房间啊班房里面呢佢哋一样系有嗰啲嘅胶板围住每一张嘅书台啦咁、然之后有啲呢又会分批呢嚟到去小息啊咁样啊。 哦、分批小息我真系第一次听而家。 同埋有啲可能冇得食零食添啊。 系喎冇得食零食。 呢啲都要注意注意下。嗱咁作为系家长呢我諗呢听到学校呢如果有一啲呢咁好嘅、抗疫防疫嘅安排措施呢真系呢个心都会安乐啲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好啦嗱我话梅姐呢今日嘅 Hashtag 就系咁嘅。学校安装消毒门防疫功夫就点啊可置换啊嘛各位。 收到。 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影响到挤塞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观塘咧就挤塞，龙尾喺天马苑噶。重复多次。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返观塘道呢就挤塞龙尾排到天马苑日。咁揸车朋友呢个时间呢就唔好行龙翔道去观塘啊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咁另外啦马鞍山嘅阿公角街近住渔民新村呢有交通意外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最主要就影响到阿公角街出沙田方向呢就挤塞龙尾喺欣安村呀。就係、是、阿公角街近住渔民新村有交通意外呢段路实施单线双程。咁影响到而家阿公角街出沙田方向呢就挤塞龙尾喺欣安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有车龙去到东港中心西行就排到去李景湾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嘅九龙入口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天桥东行去回中环湾仔绕道方向车多龙尾就在山道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港安医院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浅水湾道近住南山别墅对出另外一段的龙尾就在南丰道近住南岛中学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东港中心 在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支路咧就挤塞，龙尾在明爱医院，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都是慢车，去沙田的龙尾就在亚皆老街，去尖沙咀龙尾就在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翻旺角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挤塞，咁入西贡方向比较挤塞啲噶，龙尾就喺银线湾道。西贡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就喺津桥。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啦，咁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喺大榄上斜。荃锦公路落翻荃锦交汇处都系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马料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有乜冬瓜豆腐就冇眼睇，楼宇安全冇分高低大细，你隻眼开隻眼闭就闭翳，搵个注册人士嚟睇睇，有石屎剥落好大剂，乱咁搏叫佢讲危唔危，个奖瓜会唔会跌落嚟，为你钱钱物就唔好制，喂喂喂嗱嗱嗱 check 楼楼楼，鱼鱼安全开开心心用一世，喂喂喂屋宇署睇睇讲位定期 check 楼楼喂。 以台中秋好鬼赞，全家开心一齐玩。 Hello， 大家好，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啊。今个中秋要人月两团圆，除了食月饼之外，大家仲要食菱角啊！你知唔知啊？菱角是寓意住同心爱的人心灵相通啊！你想唔想知道屋企人谂乜？你自己的 honey 又谂乜呢？ 电台第二台，祝你中秋节快乐！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咧，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Chewy 早晨。 好，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ewy， 睇到琴日咧，港股都升得几好下吓。今日咧，虽然就冇咗北水，但系可唔可以有机会咧平平稳稳咁样咧进入假期啊？你觉得？ 系啊，寻日港股都有一个反弹啦，咁恒指咧都升成超过200点啦，咁加上咧寻晚外围咧都做得相当之唔错啊，咁道指咧都升超过400几点啦，咁港股咧今日咧有望咧都可能咧又继续咧承接翻咧外围呢个升势啦，咁同埋同。睇翻咧，恒指尋日咧走勢上咧都係一個陽燭收市啦。咁短線嚟講咧走勢咧都唔會話真係太差啦。咁但係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尋日咧主板成交金額咧就減少到兩成啦，咁去到咧唔夠1000亿啊。咁相信咧大家咧都係喺國慶同埋中秋假期前啦，咁入市意欲咧都相對比較審慎一啲啦。咁所以嚟緊咧呢兩個交易日咧，港股咧都係一個窄幅波動嘅情況啦。咁預料咧有機會咧繼續守穩喺23000呢個關口啦。咁但係咧上升嘅動力咧就亦都唔會話真係相當之大啦。咁喺25800点咧都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阻力喺度咯。 嗯，咁啊大市就咁样走向啦。今日咧，容先生，听众朋友容先生咧就问只708啊，恒大汽车咁啊，见到啊连日来都比较波动少少啦，问下呢只股份啊，究竟啊应唔应该持有咧，买唔买得过咧？咁啊 ，Chew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 睇翻恒大汽车咧，近期咧都受住咧恒大地产咧成个恒大系嘅股价咧，其实都表现得相当之波动啦。咁大家咧市场焦点咧都落住喺咧恒大地产嚟紧咧嗰个财务状况啦。咁但系其实喺呢件事之前咧，恒大汽车咧其实都已经咧急升咗上嚟嘅。咁睇到咧，其实讲紧可能由今年初到一直到六七八月嘅时候咧，其实股价咧其实都一直都系喺五蚊边啊，至到八蚊边左右咧区间度反复上落嘅，咁但系因为咧之前恒大汽车咧就推出咗有啲新嘅汽车亮相咗啦，咁所以大家咧都成为咗一个憧憬住咧嚟紧集团咧可能喺新能源汽车嗰方面咧都有所作为啦，咁所以令到个股价嚟讲咧就出现一个急升嘅情况啦，咁当时嘅市值咧其实咧更加一度突破咗3000亿啦，咁超越咗咧恒指成分股咧吉利汽车嘅市值嘅，咁但系咧经过一轮炒作之后咧，其实市场咧都回归翻冷静啦，咁睇到恒大汽车咧其实由之前高位咧其实都急挫咗超过40%嘅，咁其实因为咧其实睇翻内地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市场咧其实都个竞争相当之激烈啦，咁除咗美国品牌 Tesla 喺内地设厂之外啦，咁其实好多欧洲品牌啊呢方面咧都推出咗电动车啦，咁讲翻再可能中下价市场，其实有比亚迪啊同埋其他自主品牌啊都喺呢方面咧都有出呢个新能源汽车，咁所以恒驰就算推出咗之后咧，其实要成功分一杯羹咧，其实都唔系真系易事嘅，咁但系睇到寻日咧恒大汽车咧个股价都有一个反弹啦，咁。股价咧都升20%左右啦，咁上翻10天线嘅，咁但系因为始终咧，可能之前咧都好多人咧喺高位买咗啦，咁蟹货咧其实相信咧都仍然唔少嘅，咁仍然咧都有一个沽压喺度啦，咁所以如果容先生冇揸住货，又觉得自己个能够咧可以应付呢个短线炒作嘅话咧，咁可能就要真系定紧啲个指示价啦。咁可能嚟紧如果睇翻可能20蚊边买嘅话咧，可能睇翻个反弹咗23蚊啦。咁但系咧个指示价咧就要定紧啲啦。咁可能18.5左右咧，如果真系跌穿咗咧，可能咧都要先行沽货离场先咯。 完全明白晒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Chew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听众嘅问题嘅。Chew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啦。唔该 ，Chewy， 拜拜。 唔该晒，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早晨，早晨啊！9:13 ，Heidi， 我哋今日嘅听众咧，晨光 Morning Call 嘅听众朋友好有手尾，因为咧自己有啲急事啊，所以咧就有要失陪一阵啊吓，咁啊腾出一个空位出嚟， 佢即系打嚟通知我哋咧，就话哎呀，咁我可以俾翻空位一啲有心嘅晨光听众啊， 系啦，咁啊唔好讲个空字，讲个吉位啊， 吉位， 吉位，大家一齐吉。大吉大利咁啊！1872388啦，有啲咩祝福嘅说话，或者咧一啲祝福嘅点唱啊，以至咧开学鼓励嘅点唱咧，都可以打个电话嚟嘅1872388啊吓，咁啊打嚟咧，冷手执个热煎堆嘞噃。 感觉弥漫星辰，发出资讯尽我本分，预备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Heidi！ 早晨啊， 我哋今日当然啊，要睇下自己健唔健康。有李嘉仁医生，早晨 啊！早晨啊，早晨啊！今日个个交通畅顺啊，身体健康。嗱，呢排咧个个都系讲紧疫苗，不同嘅疫苗。尤其呢排我哋话啊，有新嘅流感疫苗，但系好多人咧一听就听错咗，我话哎呀，出咗啦，出咗啦， 系 我话咩啊？啊，嗰只嘢啊，嗰只啊， 嗰只嘢， 嗰只啊。我话唔系啊，系流感疫苗啊。 流感疫苗其实就每年都系会有噶啦。 冇错啦，每年都会有噶啦。啊，咁啊，而家已经到港。不过咧，似乎咧，譬如喺私家嘅方面咧，就疫苗嘅供应未必有咁好啦。 哦。 啊，我估计啫吓，呢估计咧，可能有啲 藥廠是全球藥廠呢很多資源去研發這個新冠疫苗、所以呢這些的疫苗可能會不會做少了呢、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好了，但是呢因為這個疫苗通常傳統的打針的呢就少了，咁似乎又有一個講翻咧，以前幾年前都嚟過香港嘅，就所謂噴鼻式嘅流感疫苗。嗱、噴鼻式嘅疫苗咧， 嗱而家你醫生手上其實就揸住咗喺度 嘅。咁好細緻，你睇住哦，呢度有個夾嘅。 係 係。呢個夾攞嚟做乜嘢咧？嗱，因為我哋咧，首先你話哦，有咩鼻涕滲咗佢先，然後咧就噴。 嗱，我睇落去個 size 咧，嗰支我哋唔係叫針啦，嗰支疫苗針咧，就好似比一般我哋打針咧係幼一半到啦，係咪？ 好，有好多， 有好多 ，OK， 有好多嘅。 嗯， 好啦，但係點解要有呢個咧？呢、這個要停止佢。 一個膠係咪頂住咯？即係你唔好亂一喐會撳到個掣，撳到嗰支疫苗。 唔係，佢先係咁先嘅。先咧就係一邊就噴入去，噴完一邊咧，如果冇呢個阻一個膠咁樣嘅。非液仔咧阻住佢咧，你一支就支晒入去， 多得滞啦， 系啦。咁啊，你唯有 即系其实想象女士们咧，你有阵时买支 lotion 翻嚟咧，咁新嗰啲咧，佢会有个夹咧，就夹住个揿掣，咁你就唔会揿咗个掣。而家就疫苗咧，好长嘅，可能你要打大约成只手指咁咁 多嘅，咁 多 嘅啫。 佢就一半一半咧，可以顶住啦。 系啊，顶住一半之后咧，然后拎去第二个鼻孔咧，先至掹咗呢个嘢。咁樣咧就唔會話一次過入曬一個鼻窿。哎呀，打完啦，點啊？ 其實即係話一劑嘅疫苗咧，你就分開兩邊鼻哥窿，就一半一半咁打入去啦。 冇錯啦，係啦。咁啊，最近先喺電視見到又有再啊推咧只 Flumus 呢啲咁樣嘅鼻嘅疫苗。嗱、鼻呢個疫苗咧，好坦白講。是貴普通的我們傳統打針的貴一倍的。 但是我們就說這個鼻的疫苗是不 是特別為小朋友而設，因為怕他們打針痛，還是說大人都對呢？ 大人都很怕打針， 大人 可不可以都幫到手啊？ 是啊，那個問題就是說呢，所有東西我們都想說減少痛苦，最常見的減少痛苦希望就是胰島素，但是胰島素很遺憾呢，做了這麼多年呢，想說在個鼻裡噴進去的呢始终未成功，因为吸收冇办法可以预测到系咪真系咁多。 即系会唔会系俾大家打针，你直接打系个吸收能力啊，或者个效用咧？ 但系呢一个咧，喺呢个喷鼻式嘅咧，就应该同打针嘅咧就相若。咁啊，第一是价钱问题啦，第二是咧有啲小朋友咧都系惊嘅。 系啊， 你一带到个医生度，佢已经。震啦，猛啦，都唔知咩事。你系唔怕噶，唔痛噶，即系好简单。小朋友要睇喉咙，有几多个真系咁顺摊啊？擘大口俾你睇咧，系好难，系有抗拒，呢个好正常嘅。 系 嗱，咁啊，亦都系睇到个亦都有药剂师话，不如等我哋嚟做啊，咁样嗱，我呢样嘢我就唔系好赞成嘅。有啲嘢系分开嚟做，系嘛？医生护士做开呢啲嘢。萬一有乜事咧，喺好多嘅所謂呢個保險啊，諸如此類咧，呢個另一個大嘅問題，我哋唔講呢個住先。但係咧，係咪個個人都適用呢啲噴適用啊？啱用呢啲咧？嗱，第一時咧，佢哋用嘅年齡咧，唔係話所有人都啱用。嗱、喺普通嘅疫苗咧，我哋話六個月以上都可以打，但係通常都唔需要嘅。两岁以上咧，效果先开始好啲。 明白。 由两岁到四十九岁，好得意喎！两岁到四十九岁， 五十岁咁啊点咧？ 打针啦。 OK OK。 或者好大声话，我哋仲可以用先。 即系个药厂就咁样 吓。 但系咧，即系所以话，如果两岁以下、五十岁以上咧，就不用噶。仲有，如果你有哮喘，尤其是两岁到四岁，即系五岁之前咧。你真係有哮喘咧，又或者過去一年有啲咁樣嘅氣管炎咧，就不贊成你用啦，因為驚你觸發啊喺個鼻噴液噴入去咧，令到你個哮喘再發嘅。咁啊，當然孕婦又唔好啦。如果你嘅免疫力低嘅又唔好啦。咁啊，但係如果大啲五歲以上啊點啊咁樣嗱，有一個問題咧，因為我哋好怕流感咧。 一病開咧，你係影響到你啲呼吸系統。咁、 嗯、 你五歲以上嗰啲係點樣咧？咁即係特別小心啲啦。即係你噴完之後咧，咁你就要注意睇下有冇事啦。嚇、嗯，呢啲即係話針就唔痛， 嗯、 噴落去嘅咧，小朋友嘅恐懼就可能。有啲， 其實我都諗， 效用就一樣。 有噴鼻鼻咧都驚嘅，即係打針固然驚啦，但你噴鼻哥咁噴入去佢要吸啊，同埋要做兩次咧，即係兩邊鼻哥窿咧都要睇下佢哋自己個接受程度嚇。 小朋友一定驚嘅、嗯啊，所以你話唉唔使驚咁樣係嘛、嗯？即係父母可以知道乜事都冇嘅，但係佢懟啲嘢落個鼻度都係驚嘅， 正常嘅， 係正常嘅嚇、嗯。好啦，咁如果嗰個媽咪，在度喂紧母乳嘅话、嗯，又可唔可以喷得咧？ 系咪 呢个可以嘅？ 即系妈咪可以喷咯， 妈咪可以喷，妈咪可以喷。因为如果你系好细 B B， 我就话两岁以下根本就唔会做呢样嘢啦。好啊，咁究竟有冇所谓副作用先？喷鼻呢啲嗱，可以有啲流鼻水啊，你话头痛啊、呕啊嗰啲，可能系个心理影响啦，吓、啊 嗯、 发烧啊、喉咙痛啊嗰啲咁样咧。亦都有話係可能有啲咁嘅嘢，但我相信咧都唔係多，即係同普通嘅打針嘅疫苗咧、 嗯 啊，都係差唔多嘅啫、 嗯。 所以呢個咧就唔係一個所謂要驚嘅嘢。但係因為點解？尤其今年咧，我覺得真係要打流感疫苗、 嗯， 因為有新冠病毒嘅陰影喺度、 嗯。 如果你啱啱一病咗，你都唔知係邊樣， 係有咩頭暈身興、發燒咳，你就好驚啦。 咁你又真係會好驚啦。咁你會唔會再用因為傷風咳啊而將個病菌病毒周圍惹開咧？ 係、 嗯、 啊，咁啊呢個真係要考慮、 嗯、 因為而家有邊個小朋友一發燒咧爹哋媽咪都驚啊！ 同埋依家又開翻學咧，醫生 希望冇事啦，咁、嗯、但係一樣嘢咧就係、是如果你唔打嘅話、嗯啊、你唔打疫苗，我哋唔好講話噴鼻息啊，定咩嘢啦？咁永遠係一個存在嘅危險性。 嗯 啊、你係驚咁，所以尤其個恐懼咧，我哋一定要係要知道嘅、 嗯。 譬如喺外國咧，就已經係好多都打噶啦。啊，由六个月以上啊，啊，有啲系两岁以上啊，一直都去到小学啊，嗰啲咁样，希望即系个个都会打呢样嘢。 嗯， 虽然呢只，譬如你话呢个新嘅喷鼻式嘅疫苗咧，系、 嗯、 贵啲，但如果小朋友真系唔肯打针嘅咧，真系家长值得考虑。 嗯， 但系喺呢一样嘢咧又好得意噶，佢嗰个 shelf life 系短啲嘅。 哦， 譬如我哋话。啊！個藥廠嚟到香港，佢、 嗯、 個壽命只得三個月嘅啫、 哦 okay, 即係好新鮮嘅針劑。 要新鮮針劑，即係同呢個我哋話食奶粉、 嗯、 奶水嗰啲一樣啦。係點解唔嚟香港呢？因為佢儲存期好短啊。 嚇、嗯、 咁、啊、雖然係方便，但係咧就始終係冇咁即係冇可以普通嘅針咁耐啦。 嗯 啊咁啊，另外啦，好啦，讲开呢个疫苗咧，讲埋些少呢、這个加咗少呢、這个即系所谓叫做子宫颈癌针。 哦， 嗱、 嗯， 你会睇住一路一路嘅指引不同，先就女仔，而家女仔咧，吓而家系男仔，男仔咧系喺外国啦，英国、美国咧。是所有男仔十二十三岁都打。 嗯。 咁点解呢这个子宫颈癌针我哋第一次在女性防子宫颈癌啊阴道癌啊阴唇癌啊咁样。咁、 嗯、 原来呢啲病毒呢亦都可以令到男仔呢阴茎发癌、 嗯。 然后男女呢口入面嘅癌症啊。 是 啊包括咗呢个喉咙后面啊。或者脷啊、扁桃腺啊，呢、 嗯、 啲癌症都有， 嗯、 或者系肛门嘅癌。咁、 嗯、 啊，而家喺所有喺英国、美国咧，喺呢个年纪啊，大概 青春期嘅时候， 11、12岁嗰阵时候咧、 嗯， 都有得打。咁、嗯啊、所以呢个系变嘅，呢、這个又系要考虑。咁嗰陣時，我哋香港咧就睇下外國嘅經驗，嗯、急就唔使咁急嘅、啊，但係真係要睇住、 嗯 啊，如果有需要嘅話， 又是要打的。 嗯，那可以落觀。HPV, 是啊，是那大家都做足防備功夫啦，仲要呢做足過節功夫喎。咁嚟緊中秋節啦，我哋都祝阿醫生中秋節快樂，人月 月圓圓。大家咁啊，大家咁啊。 多謝曬。 我是阿歐，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頭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呢个时间，同 Heidi 一齐请阿 Cousin 罗启新出嚟先啦。 早晨， 喂，早晨啊，哦，早晨 ，Heidi。 Hello，Hello， 今日睇乜嘢？ 嗱、哦，今晚咧系咁，今晚咧就八点钟去睇睇呢一个时点三十一啦吓。咁啊，平时咧呢一、這个Facebook Live 咧、就会早啲噶嘛。 系， 但系今晚啊同步啊， 点解咧？ 嗰个我都唔知啊，系咪啲时间关系咧？同步咧就精彩啊，因为有时有啲嘢出咗嚟咧，你知咧， 揿住系咪？ 系咯，定一话，定一话连 Facebook 都剪接咗先播出嚟咧、哎？我唔知， 唔知， 我真系办唔到啦。 系啦，我哋宣传下啫。啊， 系啦，咁啊，今晚咧就会揾咗咩人咧？就系揾咗两位朋友啊，吓、即系曾任呢、這、一个。委裁判官同暂委裁判官嘅大律师阿刘伟聪啊，呢排我喺九龙塘 office 咧经过都见到啲街站啊，吓咁啊，同埋咧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钱志荣咧就一齐倾嘅，倾咩咧就系倾下呢一个咧，你知咧呢排咧都好多法律问题啊嘛，系、嘛，大家又讲啊，有啲即系逃犯而家又点啊？十二个香港人又应该点啊？咁样诸如此类嘅嘢，咁如果摆得佢哋两个一齐倾咧，你感觉上咧，佢哋喺政见上边啊，应该都有啲 火花 唔一样噶啦吓。咁啊，刘伟聪咧，大家都已经打个名上网咧，咦认得、啊，都大概知道佢之前啊又发表过咩言论啊，咁就估计埋另外阿钱生咧系会发表咩言论啊，我睇下我今晚有冇估错、 大家一齐睇下呢个，无论 Facebook Live 啊，定系睇翻港台电视三十一接住啦， 嗱，咁啊跟住咧去到呢一个咧，九点半，九点半咧有一个节目咧，两位真系要睇睇啊， 知道， 系啦。即系今时今日咧，你哋去厕所咧，尤其是屋企嘅厕所，样样嘢咧都系觉得咧顺理成章噶嘛。揿佢就有 哦，系啊， 水啦。咁啊，加上阿 Heidi 屋企有工人咧，就唔会应该屋企唔会出现冇厕纸嘅情况噶，系咪？我一阵间要记住买厕纸啊呢啲。咁但系咧啊，喺贫穷国家里边咧，佢哋咧即系厕所设施咧就冇乜噶，系咪？以前我都细个咧系去过，有个亲戚咧就住喺啲木屋区嗰度咧，佢个厕所咧系真系一个大窿，跟住唔知连接咗去边个河嗰度咧，你又要去噶啦咁样。吓、咁啊，今日咧就系、历史二三事啊，讲下呢个厕所嘅演变啊。 系啦，咁好特别啊。 系啊，你知唔知啊？全球每年制造出超过7亿2000万吨固体排泄物，同埋5亿7000万吨嘅尿液啊，唔、系每5亿7000万公升嘅尿液啊，你谂下。哇，咁你厕所一个几大挑战呢，咁同埋阿 Bill Gates 呢整完嗰啲software 之后呢就去搞下呢个未来厕所㗎嘛。 係 啦，即係话喂，如果啲厕所可以唔使水嘅，但都可以保持卫生嘅，咁即係少好多传染病。 罕次喎，去返我哋。 真係好想睇下点样做到。 係啦，点做到。係 啊，即係会唔会就有一大座嘢喺度呢，因为啲微生物喺度呢自己食返晒啦，跟住仲可以攞嚟种花添咁样。 哇，可以 睇睇啊！ 內循環啊，呢、這個就係做到呢三個字嚇。 去到咧就係晚夜晚夜廣場力，即係咁話咧，就有金角蟬跡翼草庵啊，即係睇下啲日本嘅一啲建築嚇、啊。 好，唔該曬，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港学校继上星期三第一阶段恢复面授课程之后，今日中二至中四、小二至小四、幼稚园低班同幼儿班的学生都可以返回校园。 其中在北区一间小学，学生进入学校之前要经过入口的消毒雾化机量度体温，组会以直播方式进行，减少学生聚集。有小四学生说，老师叮嘱要戴备多个口罩，他因此戴了四个口罩回校。他又说，同班的内地同学未能够来港上课，会打给他们听讲学校发生的事。有小三学生就说，能够回校见到同学感到开心，家人为他准备了防疫包，里面有消毒搓手液和消毒纸巾。人民力量陈志全和议会阵线朱凯迪决定不延任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他已经完成港人付托的四年任期，认为留任是违反基本法第六十九条。他说早前和陈志全期望透过公投或者民调将去留决定交给港人，但过程中无法取得共识。民主党的民调结果最终只是对部分议员有效，因此决定离开。决定留任的教育界叶建源说，早前向教协会员查询，回复的意见当中有六成认同留任，认为会员意见强烈，因此已经可以作出决定。叶建源说，如果民主派全部撤出，是将立法权拱手相让建制派，做法危险。虽然民主派是少数，但当有一定人数，仍然可以阻止较多的恶法通过。香港大学表示，已经就有校外人士日前破坏连侬墙的事件报警。港大行政及财务副校长罗哲基昨日向师生发电邮，说鉴于最新的情况，港大已收紧校园保安安排，学生和教职员要拎住学生证或者是自治职员证进入校园，保安会按需要检查，校外人士就要出示相关文件，否则可能是要记录个人资料。电邮又说，保安将随机搜查进入校园人士的随身物品，包括驾驶人士。港大表示，上星期六有三十多人撕下一批海报，大学增援保安到场时候，他们陆续离开。港大学生会说，相关人士撕毁连侬墙上的海报，破坏学生会旗帜，期间保安并没有主动阻止。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的引渡案在加拿大卑斯省高等法院再次开庭，被软禁的孟晚舟亦都有出庭。孟晚舟的律师团队在庭上将再次表明事件属于政治性质。加拿大执法部门在温哥华国际机场拘押孟晚舟过程中存在程序滥用，又说美方向加方提供的案件记录等文件存在重大遗漏和错误陈述。今次聆讯是决定法官是否接受辩方的讲法，预计历时五日。华为发表声明，重新对孟晚舟的清白抱有信心，亦都相信加拿大的司法体系能够得出有关结论。华为将继续支持孟晚舟，寻求公正判决与自由。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同雷暴，接近周末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520点，升44点，成交额77亿7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2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29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514元，升8元；阿里巴巴269.4元，升6元；新上市的东远教育报7.51元；美团点评237.6元，升8毫；友邦保险76.7元，跌3毫；新上市的中通快递报239.8元。小米集团20.65元，升4.5毫；龙湖集团43元，跌5毫；汇丰控股30.95元，升1.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8，人民币6.823，英镑对美元1.285，欧元对美元1.167，澳元对美元0.708。

听上嚟颇为伤感。不过 My Way 去到尾其实是一首开心的歌。美国著名的娱乐界大佬 Frank Sinatra， 他不单止又唱歌又拍戏，更加堪称是美国上一代的代表人物，很多老美国都视他为偶像，而他的歌声更加被誉为是美国男性的声音代表。由50年代开始 Frank Sinatra 就走红，亦都是我们口中的所谓吃得开的人士，照顾了身边很多很多的人。不过压力亦都是越来越大。60年代尾 Frank 觉得他需要退隐全林，他亦都将这个消息呢就是告诉他的好朋友 Paul Anka 知道。讲回 Paul 了，由于他非常喜欢一首法国的老歌，他还在他经济充裕的时候呢是买断了这首歌，灵感一到，他就将这首从来未曾用过的作品填写上英文歌词，其中有一句呢我会哑忍，但是我亦都会闹爆，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就是 Frank 的口头禅。当首歌去到 Frank Sinatra 的手里面，他觉得是一首不可多得的退出娱乐生涯的作品，一唱没想到红遍全世界，由六岁到六十都喜欢，还有是铁汉谢幕的最佳心声。这个突然期来的优势令到法兰仙纳杜拉是取消了他这个退出歌坛的念头，更加没想到 My Way 变成了一首励志歌曲。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 bit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oubt,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I faced it all and I. 想翻出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早晨啊 ，Heidi。 早晨啊，早晨，各位嘅晨光听众。 系今日咧，享乐时代到阿 O 啊，等大家咧塞紧车嘅时候啊，都听下有啲好嘢食。 同埋我哋两个好似讲到而家撑腿脚咁。 系啊，撑腿脚 啊。 哎呀，我今日带你去一间咧，城中嘅旺店，不过咧又唔系好贵嘅，可以食一个咧 quick lunch。快速 是好旺，即是好旺市啦。 是啊，因为它在中心的中心地带啦，咁讲緊就係喺铜锣湾嗰个呢H 字头嘅商场入面啦。咁话说係咁嘅，因为我要同三四个朋友呢就去一个朋友嘅美容院开张咁样。咁、你通常开张就係四五点钟啦。 咦，我好似记得你 post 你相。 咁我就諗住哎费事咁早上去啦、又唔係识好多人咁啊，但係同行嘅朋友仔呢有啲都係做我哋個行業嘅咁樣，咁啊諗住啊食得體面啲又可以啊有啲叫做私隱度啦。哦、啊，去咗呢一間餐廳喎，嗱、呢一間餐廳咧就喺好似喺12樓定13樓，你自己揾啦咁樣。總之食一個快嘅午餐咧，佢有幾多唔同嘅飯數可以提供，即係食東南亞嘢嘅。咁啊我哋就叫咗 total 4個 set 啦，咁就大家 share 咁樣啦。咁唯一嘅缺陷咧就係我記得之前去呢間餐廳咧。就有人 serve 嘅，咁佢咧话依家除咗咧，11:30到1点咧系有员工去 serve 你，同埋夜晚黑7点打后有人 serve 你之外咧，其他咧都系自助形式，即系好似 food court 咁样啊。咁我唔知系因为节省叫做员工啊，定还是喺俾大家即系自己嘅嘢食自己攞翻咧，就令到个安全感或者个安心感更加高啊吓咁啊。睇睇个 lunch 个 menu 有啲咩食先咁样啊吓咁啊。就有呢个清酒煮鸡嘅担担面。嗱，平時咧，我哋食嗰個叫做醉雞咁樣啦，都係花雕啊， 係 嗰個模式啦。有陣時我就覺得，有冇啲變化㗎？有冇啲你都知道，我係愛杯中物㗎啦。係 啦，你會喺個咩酒當中仲有啲要求嘅？ 係啊，喂，呢、這個咧真係值得分享同埋推介俾你聽喎。呢、這個清酒煮雞擔擔麵咧。 佢系用翻大吟酿咯，即系大吟酿同埋吟酿就唔系品牌嚟嘅，系清酒嘅一个类别啦，咁样咁啊。叫做高端少少咁樣，同埋日本人做酒就每一粒米究竟用幾多，浸咗幾耐，釀咗幾耐，產地喺邊就全部寫清楚曬嘅。咁當然你話喂，究竟佢係用邊支酒，我就實際就我就冇去考究啦。不過咧，哇，好有味啊個清酒。 因為往時你話呢一啲嘅即係醉雞啦嚇，都會係用即係中國可能嗰啲玫瑰露啊、花雕嗰啲噶嘛，而家用咗日本清酒。 哇！个感觉唔同晒，即系有淡淡嘅酒嘅清香，但系因为之前如果有啲你知醉鸡啦，即系意思系咩咧？攞啲相对雪藏啲嘅鸡肉啦，跟住咧大家都明噶啦， 用个酒带起翻个鸡， 系啊，用个酒咧遮住个鸡味，或者好似 Heidi 咁样做惯饮食节目，带起翻个鸡味啦。咁我看之咧就系、是。喂，因為清酒咧，佢個濃味咧一定唔夠頭先我講嗰啲花雕咁濃味，或者其他譬如桂花釀咁濃味啦。咁反而咧啊個感覺咧幾好喎、啊，你亦都食到雞味啦，咁、那個清酒味咧balance 得好好，咁啊個淡淡面亦都 可能清酒會帶甜味多啲， 係、 個甜味會真係幫到個雞肉可以提升翻個。 最緊要抵玩$70啫，係啦。咁你講到哇，又大吟釀又天花龍鳳咁樣，幾多錢㗎？咁你話食個 quick lunch 仲要自己攞埋位食咁啊，大概$70咁樣啦。咁啊佢咧當打咧仲有個豚肉嘅小籠包，咁、那個豚肉小籠包咧就係成個木盒 box set 咁樣上啦。咁其實已經見到好多少女係喺嗰度打卡㗎， 幾靚啊！係啊， 係啦，同埋呢一間餐廳咧個 background 咧咁啱就係咧個 view 幾好㗎，即係以一間餐廳嚟講咧，佢啱啱又影到個 background 係嗰啲高樓大廈，跟住又可以影到啲食物咁樣啦，咁啊 即係打卡嘅效果係靚嘅，影相個角度係咪？ 啦，咁頭先咧都話哇東南亞菜式，即係你仲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可以食啦，咁啊因為人數有限咧，食嘅嘢就唔能夠。太多咁店员咧都推介咗一个咧叫做薄烧豚肉炒公仔面嘅，咁我呢个就觉得油腻咗少少咁多，咁我就 hold 住，不过咧都要拣啲邪恶嘢嚟食下嘅，因为话晒都有三四个朋友一齐分担呢个罪行啊嘛，有个千层猪扒三文治，哇呢、這个真系好 impress 啊！ 呢、這个我睇到你咧系切开咗个横切面咧， 系啊， 好夸张。 喂呢一个咧。我真的很耐冇食過啲咁都咁好食嘅三文治。 首先個包是厚切多士先 嚇。係啦，厚切多士啦，跟住咧佢好似蛋包飯咁樣咧，將啲蛋咧包住塊咧好鬆脆嘅豬扒嚟炸。佢個豬扒個皮咧真係做到千層嘅，我懷疑咧係用咗啲酥皮去做個表面去炸咁樣。 你除咗見到嗰座炸嗰層之外咧，你望入去嗰個豬肉咧係好似好薄嘅，好多層豬肉喎，唔係一嚿一嚿肉。 佢唔系普通一塊，即系大家食台式嗰啲乜乜大豬扒咁样一大嚿啊，撐飽你就算。佢嗰个豚肉咧，同埋个豬扒咧，系一薄一啲咁样咧，layer 搭搭搭咁样，跟住再去煮，跟住再炸，跟住仲要用个蛋包个面咧。哇！真係有心機喎，呢一個 觀賞性都好高啊！我想講呢一個 係啊，咁啊又係啊，你話唉，會唔會好誇張、好貴？又係$50咁樣，咁OK喎。 嗱，不過呢個我又會有個挑戰啦。如果你話我做 event 之前你帶我去食咧，我擘得個嘴太大啦。 係啊，可能 咁咧，因為我睇咧都有我隻手掌咁厚，咁我就會要即係用刀叉啦。 係啦，咁啊佢仲有其他唔同中菜嘅，即係有啲點心類別啦，譬如有啲煎餃啊，有啲蘿蔔糕啊咁樣俾大家。去做少少唔够饱嘅时候撑饱你个肚仔咁样啦，咁所以我觉得呢间都几得意，同埋咧你话喂唔想食炒公仔面啊，另一个饭数系咩咧？就有啲天妇罗嘅乌冬佢又有，即系变咗你入到去咧就泰国嘢有啲。咁日本嘢有啲，你話啊茶餐廳嘢，譬如頭先炒公仔面嗰啲，即係炒即食面啦。咁有啲，因為我照餐牌噏，唔好意思啊咁啊，即係炒即食面啊，又有啲。跟住咧，頭先我一開始講嗰啲千層豬扒包，咁嗰個又西式啲咁樣，清酒雞煮淡淡面就日本得嚟又有啲中國咁樣。 我會讚一樣嘢咯，就係嗱，你約好熟嘅人咧，就食咩都冇所謂。但有陣時咧，好似你啦，去 event 之前，如果我約嘅人又唔係超熟，大家坐。 問得你中意食咩嚟，大家都話誒冇所謂冇所謂。咁不如去到呢間咧，你點都應該會揀到啲合適，就一定一定唔會錯咯。係 啊，同埋最後呢張單係小弟埋單嘅，四個人食係啦，即係 quick lunch 嚟講，即係三嚿零水，大家啊有個地方傾下偈坐下咁樣，我覺得啊幾好喎。呢個都係自己小弟一個發掘啦。咁大家又可以周圍食下飲下啦。咁啊，記得咧，琴日咧告訴彭爺爺嘅時候咧，就話咧，哇有啲媽咪咧啊去公園玩啊，跟住捉啲蝸牛嚟食啊，煮法式蝸牛。咁啊，千祈唔好啦，食安中心講咗啦，話喂好多菌噶咁樣啊嚇。咁但係咧，即係蝸牛唔係契食嘅，可以愛嚟聽嘅。帶嚟有呢首作品 ，Anson Kong 加上陳卓賢嘅《蝸牛》合唱版。 慢了开口，迟来没法挽留，有内疚，从不懂体贴为你分忧。慢了反应起，像只蜗牛，迟到便唯有让你走。为何慢一点发现被爱，为何慢一点知道你为未来感慨，陋习缺点如何改如何改，我太自我，迟了没时间为你改，为何未懂得相爱这内力在，为何未察觉到你每一秒忍耐，迟三秒迟三秒，仿佛我太痴呆，空白夹杂惭愧的脑袋，才懂识恋 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55，唔好俾佢停啦！电话旁边已经接通咗杨太啊！ 早晨，杨太。 早晨啊 ，Hello。咁啊 ，Happy 嘅事啊，开心嘅事，同我哋分享下。十月一号除咗国庆，仲有大日子，系咩日子啊？ 因为我先生生日。 啊！ 即系杨先生 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我代表多谢你哋。 系咁有咩祝福嘅说话要同阿老公讲啊？ 希望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唔好咁粗鲁。 嗯， 唔好咁粗鲁系咪啊？ 系啊， 系啊，今年可能大家对工作要力上加力啦，因为都要 系啊，因为而家。因为而家疫症咧，冇办法噶啦，个个出去做嘢咧都好辛苦， 系 有啲人冇嘢做咁样， 有嘅就俾心机做好佢， 系啊，或者就算有嘢做都可能有机会改期咁样，咁但系唔紧要啦，就贯彻翻个信念啦，咁啊，生日最紧要系快乐先嘅，咁啊，今年 个疫症快啲过啦， 当然啦，系啊，喂，杨太有冇谂住点样同 一齐食饭？ 系点样同先生庆祝啊？有冇谂住？ 冇啊，都煮下饭咯。煮啲靓餸俾佢食咯， 系我谂而家喺屋企食咧最安乐，系最自在、最舒服。 系啊，有咩靓餸讲嚟听下先？嗯， 吓 有咩靓餸啊？讲嚟听下先。 都冇乜噶，佢中意食咪海参啊，嗰啲啊，煲个花胶汤啊，咁样咯。 哇，咁都够滋补啦，好滋润啊！杨生会更加 识食啊吓， 因为佢喺出面做嘢好辛苦，个个都系啊，仔女又系咁样， 嗯，咁啊， 每一个人都系。 希望全家人都 翻到屋企有餐好嘅饭俾佢食啦。 系咁啊，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啦。咁啊，啲海参同埋花胶就拣啲靓嘅，系啦，就滋补啊，好滋阴啊。咁啊， 抽都俾你哋饮啊！ 哇， 我哋听到已经当饮咗啦，多谢你啊！ 好啦，咁啊，既然 揾只靓歌你中意嘅黎明嘅靓歌， 既然咁开心咁 happy， 当然要听翻首 Happy 2000啦。希望你咧， 我仲有希望点俾我女女听，因为。佢咧有咗 B B， 今年我要 湊孫，哎呀好開心啊！ 咁呢啲花膠湯都啱女女飲，我一齊飲啊 嚇，好唔好啊嚇？嗯，咁啊呢個時間我哋一齊聽歌啦，嗯，多謝你電話， 拜 拜。歌好有放假 feel 好开心，今日充满正能量同埋精力去工作啦。 系特别系 Heidi 啦，咁啊，多谢你啦，咁啊，好啊，咁啊，我哋听日继续晨光第一线啊，唔该晒，转个头有风骚快活人啦。